警方就话曾经多次警告现场人士离开，但部分示威者拒绝听从指示。有示威者设置散阵同包围途人，破坏社会安宁。为免情况恶化，警方截停同拘捕涉嫌非法集结的人。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晚上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早晚沿岸有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早上稍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4%。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稍后转4级，有几阵微雨，晚上有薄雾，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转4级，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清洁龙阿德。保持香港清洁，揸车嘅你都得。揸车嗰阵唔好礼手掉垃圾出马路，中间分隔栏同红绿灯位，以免垃圾堆积，影响卫生同道路安全。咁做仲系违法噶，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6个月。睇到有人抌垃圾出车外，可以打1823投诉或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页下载表格举报。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就来到6:08，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就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你们早晨，亦都就是开始一个星期，新的一个星期的晨光第一线，开始一个星期的工作了。之前就放了很多不同的假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些假期那里就可以好好地咧，補充咗自己嘅體力啊，無論係精神啦，定還是係身體嘅力量咧，補充到咁啊，可以喺自己工作嘅時間咧，好好地發揮一下自己嘅所長，咁啊，令到自己咧有更加多好嘅機會，更加多咧好嘅學習嘅機會，同埋吸收得更加多新嘅知識。室外温度20度，相對濕度80%。直播室入邊今日朝頭早繼續咧，都有白遠樂陪住你哋。各位聽眾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入面咧，喺每一年，我哋都会设计好多唔同新嘅目标。呢啲嘅目标可以俾我哋去完成，俾我哋跨过一个又一个嘅目标，从而令到我哋成长。有阵时偶尔捉招，会令到我哋嘅目标冇办法达成，咁点算呢？我哋应该重新改变我哋嘅策略，调整我哋嘅目标，甚至乎调整我哋进行嘅一个过程嘅方向方法。去到年尾嘅时间，最紧要就系一样嘢，啱啱就过咗2019年啦。年尾嘅时间，你会唔会后悔自己？哎呀，我又冇做到啲乜嘢？有啲咩嘅情况啊？尽咗力之后都发觉做唔到，会唔会有机会调整个心态？定还是你只系会喺度抱怨，喺度后悔？预期每一年嘅年尾喺度都会有机会后悔嘅，倒不如喺年头嘅时候，我哋已经好好地制定目标，重新出发。人最紧要咧就系令到自己唔好成日谂住会做啲嘅事情，俾自己后悔。调节咗自己嘅步伐，新嘅一年，希望大家可以达成自己嘅目标。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晚上咧系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早晚沿岸有雾，咁啊，日间温暖。 今日本周本周中后期咧，咁早上咧都系稍凉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4%。咁今日咧就嚟到呢个2020年1月6日嘅星期一早上，各位听众早晨啦。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不知道各位听众呢了不了解自己的身体，特别在了解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又会不会想到原来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构造都挺特别的吧。揭揭下我哋嘅神光百科入边，有一篇咧，原来咧就系浸会大学雷洪德咧博士去到写嘅噃，都话到啦，香港人生活咧的而且确咧个嘅节奏非常之忙碌噶，运动嘅时间已经唔多啦。不过原来好多时咧，我哋时常都会听到体育常识咧并唔一定系正确嘅噃。哎呀，咁啊真系弊家伙啦，听埋晒错嘢添。青少年梗系要多啲运动啦，其实唔单止咁啊，就连话咧就系长者都要多啲运动，因为运动系可以强化肌肉同埋骨骼系统噶。中年人控制体重以及提升呢一个嘅体质嘅，长者亦都可以延缓衰老，甚至乎咧就防止肌少症啊、肌肉减少症状等等嘅情况出现。近年很多的生理学家发现，进行运动的时间所需的肌肉群组对即是它对于身体的益处比我们想象之中重要多的。人体的结构系统就包括有神经系统、免疫系统、泌尿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呼吸系统、肌肉骨骼系统等等。而各个嘅系统对于新陈代谢以及健康扮演住重要嘅角色噶。大家都知道啦，运动对于改善肌肉以及骨骼系统最为明显噶。透过运动训练，骨骼以及我哋嘅肌肉可以变得更加健硕。的而且确，近年有好多嘅科学发现啦。肌肉从运动之中所衍生出来的益处，能够就协助内分泌系统的功能，令到人更加健康。骨骼肌不止就是运动入面负责就是收缩，而且亦都会分泌一些就是低分子量的荷尔蒙，所以骨骼肌亦都被视为一种内分泌的系统的。人体的肌肉就分为骨骼肌、平滑肌同埋心肌，前者亦都被称之为就随意肌嘅，大概就占咗身体重量40%啦。骨骼肌除咗就系保持姿势、运动同埋产生嘅一啲产生热能之外，而且咧仲担当住就系内分泌嘅角色。内分泌系统负责咧就调控身体入边各种嘅生理功能嘅正常运作噶。透过分泌荷尔蒙以及其他器官互相调节，用以维持身体入面一些稳定的状态，免得受到外界环境所干扰。骨骼肌透过运动之中的持续收缩，骨骼的叫做肌肉的细胞能够分泌肌动蛋白以及多种的因子，对于周围同埋远端器官产生咧就系互动嘅作用，包括可以就系促进我哋嘅脑部啦、心肺同埋免疫功能，构成身体健康嘅叫做一个好似身体入边嘅互联网咁样。目前科研人员亦都针对咧就系呢一种叫做肌动蛋白以及咧就系相关嘅因子进行更加深入嘅研究，希望咧可以研发出临床治疗相关嘅疾病一啲嘅新嘅药物嘅噃。早期即系70年代嘅时间啦，咁有啲健康指引强调有氧运动对心血管功能嘅益处。不过随住生理学嘅研究越嚟越多啊，专家亦都发现咧就系叫做肌肉训练嘅益处甚至可能就系多于有氧运动添。 目前的共识呢就是有氧和无氧运动同样对身体呢都是有好处的，并不存在哪一个多一点哪一个少一点，或者是不是 另类的。不过呢即是运动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需要就是进行一些有氧运动，留下给一些专家就继续研究啦。我们知道的就是运动呢就不可以停止，运动可以令到我们的身体呢无论各方面都可以做到更加健康更加强健啦。 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狂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败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败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万次，仍抬头有志，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苦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到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早晨啊，各位听众，一首嘅歌曲嚟自郭富城。强希望大家运动上面都一样咁强。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人要有正能量，健康嘅体魄相当之重要。除咗头先咧，晨光百科入边讲嘅一种叫做肌肉啊，原来咧亦都系叫做分泌系统之后，令到我哋咧就可以更加年轻。揭揭报纸的时间都见到一些我们需要关注，令到我们就是要有健康有正能量的消息。日前中大的眼科团队研究发现，香港六岁的儿童有近视的比率就是 11.4%， 高过就是欧洲和亚洲地区，而九岁儿童的近视比率更加接近四成半。究竟儿童怎样才可以保护到眼睛呢？ 啊，食啲乜嘢可以护眼呢？好啦，團隊就發現啦，每一日咧餐廳嘅食飯啦，咁我哋咧都成日都話到好似咧畫畫一樣，最好咧就多啲唔同嘅顏色嘅，要有多啲唔同嘅顏色咧，咁就好簡單啦。啊，其實咧可以吸收，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是、譬如係三文魚，喺我哋嘅視網膜入邊啊，咁啊 omega 3啦。脂肪酸 DHA 以及 EPA 所占的成分并不少的，它对于构成视网膜相当重要，对于胎儿以及婴幼儿 DHA 和 EPA 不但可以促进脑部发展，也是良好视力发展不可或缺的营养素的。例如三文鱼和加上一些配菜、粟米粒、红萝卜、西兰花，也都含有丰富的护眼营养素，所以这些都是健康的食物的。胡萝卜素可以在身体里面转化成为维他命 A， 还能够呢就是成日都是说到啊，维他命 A 呢缺乏维他命 A 呢就会患上这个夜盲症，以前都是这样说。维他命 A 呢就是构成视脂质的一个成分来的，视脂质呢就可以提升眼睛对于就是光的敏感度，等人在黑暗之中的环境里面呢都可以辨别到影像。飲食上如果攝取維他命 A 不足呢，的而且確容易有夜盲症或者就是弱視的問題出現，這一方面呢都要注意。另外維他命 A 也可以就是保護到我們的角膜，維持正常的眼淚水分泌的成分，可以抵禦就是病毒的入侵，並且預防就是眼乾。維他命 A 這些這麼豐富的營養在哪裡吸收到呢？例如就是可以在、豬潤、雞蛋、牛奶、吞拿魚、青魚等等，橙黃色以及深綠色的蔬菜就例如是粟米、南瓜、黃心番薯、芒果、西蘭花等等，也都含有豐富的胡蘿蔔素，有助就維持我們眼睛的健康。深綠色的蔬菜就好似譬如菠菜、羽衣甘藍，也都含有咧就係葉黃素同埋玉米黃素，可以咧就係過濾呢啲嘅藍光噶噃。食咗食物之後咧，唔係話靠個食物咧去擋住啲陽光，係因為咧呢啲食物亦都會產生一啲自由基，咁啊希望令到我哋嘅眼睛咧可以更加健康，更加睇嘢明亮啦。的而且確咧，去到面對住一啲深藍色嘅光線，我哋成日話藍光藍光啦，電話入邊嘅藍光對我哋嘅眼睛亦都構成一定嘅損害。有機會嘅話，隔咗呢啲藍光都係好事嚟嘅。 你壯闊光波，但你永遠沉默，把光彩都掩蓋，寧靜似最冷最深奧藍綠的海。而我不懂去说谎，无力对抗，躲进你视海，人放送的糖，浮泊于这深深的蓝光，随同着你暗浪，带我到陆地那方，全力寻觅希望。无从浮荡中彼此深入感觉，也许一天我便早已睡在你内，把心释放。看透你心处，是个更阔更广、色彩更多的世界，能让我更确切感觉存在。蓝蓝的这片海，而没氧气，怎么呼吸爱？人放松的。浮沉着希 一首系作品嚟自卢巧音嘅《深蓝》。呢个时间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伊拉克国会通过决议，敦促政府要求包括美军在内的所有外国军队撤走。决议同时表明，外国军队不得以任何理由使用伊拉克的领土、领海和领空。决议又要求政府就美国侵犯伊拉克主权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正式申诉，以及政府不能再向国际组织提出协助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要求。目前有大约5200名美军士兵驻扎伊拉克，协助打击伊斯兰国。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失望，希望伊拉克重新考虑两国之间持续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强调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符合两国利益。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生相信涉及华人长途巴士的连环相撞车祸，至少5人死亡，大约60人受伤。一架由纽约开出经新泽西州前往俄亥俄州的巴士，当地星期日清晨驶到匹兹堡市以东大约50公里一条收费公路的时候，在一处落斜弯位失控撞向围栏，引发多车连环相撞，包括3架货柜车和一架载客汽车，长途巴士全车翻侧，伤者年龄介乎7岁至67岁，当局未公布死伤者身份，相信包括华人。车祸导致大段公路要封闭，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派人到场调查。初步消息话，事发的时候天气严寒并吹强风，但估计车祸可能同天气无关，仍然有待调查路面有没有结冰。大新银行在网上发通告，提醒用户慎防伪冒大新发出的手机短信。这些短信声称有用户以信用卡交易，并要求用户致电短信内的伪冒热线号码查核交易。大新表示，客户可以在提款卡或者信用卡背后或者大新网站查看热线号码。大新银行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表示，没有发现任何客户资料被泄露，但承认收到一些客户致电求助。发言人说，如果客户收到非持卡交易短信而并没有授权有关交易，应该尽快同大新联络，客户亦都无需为任何未经授权信用卡交易负责。有大新信用卡用户表示，由星期日凌晨起至晚上，差不多每隔1小时就接获手机短信，指信用卡有零金额外币交易记录。客户曾经多次致电大新信用卡热线，但一直都没有人接听。金管局表示，已经收到银行通报，要求银行调查，会继续同银行跟进事件。一批市民怀疑在社交平台 Instagram 购买名牌商品的时候被诈骗，涉及金额超过40万。民主党接获近50名市民求助，怀疑在 Instagram 通过代购从海外购买名牌货品的时候被诈骗并收到假货，部分买家曾经向警方和海关报案。有事主表示，收到的名牌货品由大陆以快递方式寄到香港，货品质素低劣，部分甚至贴有简体字标签。有事主说，因为卖家称可以当面交收，令他觉得有保障先决定购买，但比全数之后，卖家以社会运动为由改以邮寄方式交货。有事主曾经到买家提供的店铺地址查看，发现地址是补习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晚上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

這個申請呢，即是2019年12月16號至2020年1月4號啦。青協總共收到400份的申請，電腦抽籤結果就會1月7號網上公布啦。張建宗就話到，青年擁有就是獨立居住空間一啲都不容易。雖然首個青年宿舍提供的單位數量是真的不多，但是正在積極和相關的非政府機構推展和落實青年宿舍計劃其他的六個的項目，提供合共就是3300個的宿位的。他們更加說到，青年擁有獨立居住空間就很難，所以呢希望就擺多些力在這方面做得更加好。其中寶良谷位於元朗的一個項目提供1680個的宿位，是計劃之下提供最多宿位的項目，預計在2021年第三季就會完成了。東華三院就位於上環，和香港女童軍總會位於佐敦的項目已經就獲得批撥款進行詳細的設計，正在就全力推行有關的工作。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位於旺角的項目的技術可行性研究亦都已經獲得就是批核了，即將就會展開施工之前的工作。至於聖公會位於元朗的項目，前期顧問研究亦都在最後的階段。好了，望返救世軍位於灣仔的項目，本年之內就會展開前期工程顧問研究。報道話到，行政長官在2019年的施政報告就宣布過，放寬青年宿舍計劃相關的安排，容許青年宿舍租戶遞交或者就是保留其個人公屋申請，並且可以在配額和就計分制之下就繼續累積分數。政府最重要就是多一些就留意住這些的問題，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好的改善方法，令到就年輕人可以就是早些有自己的地方可以住。睇翻啦，即係例如係一啲嘅申請啊，例如係大埔嗰個青年宿舍啦，可以有80人入住嘛，係咪？當中單人單位嘅租金咧就4248蚊至到5831蚊不等嘅。好啦，頭先亦都提及過咧，就會面談嘅。即是会面对面和你倾下偈啦，主要呢有四大评核准则的，包括呢就申请者现时居住的面积啦，现时居住环境可以负担的租金水平，居住青年可否呢就是配合宿舍的理念等等，成功的申请者呢希望可以尽快入住啦。咁睇下呢啲嘅叫做帮呢啲嘅叫面谈啊，睇下同时可唔可以呢就令到更加多即真正需要呢就帮忙嘅年轻人呢係可以得到呢就係一啲嘅帮忙啦吓。宿舍同埋一啲嘅楼房都係需要呢配合一啲最佳嘅人先至可以喺入面入住，或者最适切嘅人呢喺入面入住。 我也数过排着队等讨好你有几个，还未有新空缺来容纳我，正选只得一个，候选竟已太多。我细心想过停在今天这一处也不错，越过知己的亲密然而未有拥吻过，共你这么的暧昧已得到甚多。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隅哭出几寸位，是否爱还是其次，只想你依然，亦想得起我不是任你主持。 作空位都可以坐一坐，若你珍惜我，不如从来没有爱恋过，互有好感的尊重更加可贵吗？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隅空出几寸，为我坚持同道半生，亦有张椅子，是否爱或是其次，比不上恋人，但厮守一辈子。无论你喜欢谁，请你继续留下身边这个位置，时常在这位置， 青年宿舍的位置最好都是一个好的位置，有很多年轻人住的时候交通也是便利的。好了，来到早上6点46分的时候，也是星期一的早上。我们最重要是什么？一个星期呢，第一日呢就当然要想办法吃得好。咁所以咧，星期一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20度嘅气温，我哋都揾到咧就系女主人薇薇，咁啊上嚟咧就同我哋每一个星期嘅星期一嘅早上都会介绍一下，到底有啲乜嘢嘅餸菜令到大家咧翻公司食嘅时候咧又快又正又好味咧？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哇，火头仔昆布鬼厨艺顶呱呱！哇，火头仔昆布鬼， 新一年啊，你可唔可以进步、啊？ 就系因为新嘅一年咯， 可唔可以进步咧？ 所以我开始咧，我发觉要行翻。我个人太有实力啊！ 系， 开始行埋偶像派。 好啦好啦，俾你 唱埋歌嘛， 好， 即系草蜢嘅歌都攞埋出嚟，边有得输啊？火头仔昆布， 系啊， 系咪先？ 点解冇得输咧？知唔知？ 因为上个星期咧，即系2019年啦， 系啊， 我哋临最尾嘅时候咧，已经将呢个番茄昆布鸡蛋用得非常之霹雳啦。 我哋合力煮咗个餸啊！ 冇错啦，合力煮咗个餸啦。 系 今次咧就新嘅一年开始嘅时候咧，我发觉我哋要将旧嘅咧再重新包装， 系 然后将佢变成一种新嘅感觉， 嗯， 推陈出新， 系 令到大家有一种焕然一新嘅感觉， 嗯， 哇！所以我咧就选择咗咧喺日本咧，北海道系最出名嘅， 嗯， 昆布， 嗯， 昆布咧佢哋每一年嗰个捕获嘅时候，你哋都系好好看噶，即系佢哋喺个海度捞上嚟嘅时候，跟住又要点样整干啊， 晒干佢啊， 晒干啊，跟住又要教啲人咧，你见到上面嗰啲白色嗰啲毛菌，千祈唔好拨走佢啊，最鲜味就系嗰啲噶，咁样，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教育咧，其实都系昆布， 系， 咁所以我觉得咧喺新嘅一年，我哋不妨咧第一次教嘅菜式。用昆布去到做菜式， 冇错， 睇下考唔考到你。 但系咧，其实我真系冇你咁讲究嘅、 啊， 我真系唔系话唔系所有昆布都识嘅。 我其实系腌尖嘅啫， 系嘛， 同讲究都系两码事。 我知道啲硬框框嗰啲咧系用嚟做汤底嘅，系、咪？有啲即刻浸得软嗰啲就可以用嚟做凉拌咁样嘅，系咪？系咪？有啲就俾你喺个汤面度摆嘅，即系我望样去分 嘅 咋。 不过差唔多嘅咋、 啊， 其实有啲硬框框嗰啲咧，佢哋都系煮完之后，即系可能煮咗个汤底咧，跟住拎翻出。真系成条热辣辣嘅，即系日本啲厨都系成条热辣辣，跟住咧就都系切咯，可能切咗佢之后咧，先至再拎佢，譬如做 腌料 做前菜， 嗯、 或者咧佢喺汤面嗰度做，其实都系同一块嘢嚟嘅咋。 冇错冇错冇错，系啦，因为咧我之前有同大家分享过咧，嗰啲意大利菇都系我屋企常备嘅嘢啦。 你屋企就种添啦， 整汤底快啊， 系啊，沤菇快啊， 系啊系啊，喂喂喂喂，拜拜，系啦，咁昆布都系一个屋企常备嘅汤底咧。点解我会想推介大家有呢啲嘢咧？唔使下下食嗰啲味精汤啊！ 系啊， 系啊， 味精汤咧真系麻麻地， 嗯， 但系我觉得昆布咧真系个味系出到嘅， 系啊， 可以令到大家觉得个口入边咧系有香味。 但系咧又唔会个感觉系唔健康， 贵啊，直头觉得个汤贵啊，系啊， 贵噶，冇错， 系好紧要，系咪？ 系啱，呢个啱。 咁其实我 新嘢一年啊嘛， 系啦，都系想将个贵嘅菜咧带俾大家。 嗯， 系啦，我哋平时咧成日去嗰啲乜乜家啊，嗰啲咧食嗰啲牛肉饭啊、猪肉饭啊，咪有一大碗饭，然后有啲洋葱捞埋啲肉，煮好咗个汁摆喺度。 嗰啲洋葱煮得几好食，因为熬得够耐嘛。 系啊，用嗰啲甜豉油煮啊，系啊， 入晒味啊。 咁我今日就想用，其实都 base on 呢一样嘢嘅，但系可能加多啲昆布汤，令佢变成有个汤底多啲。 嗯， 系啦，我嘅做法咧，我唔知有冇做错啊？喺你日本人啊， 点会咧？ 系 呢个真系冇所谓啊。 都系咧，煮洋葱啊、菇啊、豚肉啊，将佢用甜豉油啊，炒熟佢，炒到一堆好有肉嘅汁咁样啦。好有汁嘅肉， 系 啦，咁先啱，系啦，好有汁嘅肉，系啦。咁但系咧，我就想再有个昆布汤， 嗯， 即系我哋咧，个昆布系清汤嚟嘅，咁嗰个肉汁嘅饭咧就成个丁啦，丁嗰阵时再将昆布汤摆入去，倒入去，咁就系个日式汤饭啦。我有冇错啊？ 冇，呢个真系做到个高汤嘅效果，呢个唔错。 如果咧你唔想嗰个汤摆落个饭度咧，其实嗰个汤咧就即刻咧。加啲葱，系啦，加嗰啲豆腐干咧，咁啊变咗个汤送饭啦。 哦， 我就会咁样食啦。 系，同埋咧，因为而家好多即系豆腐咧，就算煮餸嘅豆腐咧，其实买都好方便啊。 系啊， 即系超级市场一定有。 同埋咧，我屋企妈咪食斋嘛，都有常备一样嘢，好似一个点讲咧。吸咗水渣乾嘅豆腐咁样 嘅、哦， 一放汤就变翻新鲜豆腐嗰啲咧， 好似嗰啲千层豆腐咁样。 系啊系啊 系 啊， 嗰一只其实都系啊，嗰只系好香啊， 嗰只 佢可以咧，即系啲豆腐佢即系好似八结豆腐咁 样咧。系啊系啊， 佢锁住咗啲汤喺入边。 冇错， 系啦，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咧，昆布汤好似唔够味咁、样。個味比較淡啲，唔夠鮮。咁萬一你買啲昆布唔好，真係唔夠鮮噶嘛。但係嗰個嘅百葉豆腐，佢就可以鎖住嗰啲鮮味。 呢只咧就係平時我唔會推介大家帶豆腐，因為我覺得豆腐咧經過個路程咧可能會縮啊，會剩啊。係啊，但係呢啲豆腐咧就冇事啦。 係呢個係 啦，本身製過嘅， 係 咁就安全啦。 咁就大家可以試一試啦。好啦，咁啊呢個嘅昆布豚肉湯飯啦，有冇辦法可以再將佢？升华或者加多少少小食，令到大家喺呢一个2020年嘅时间，汤饭就有啦。咁你大碗嘢，加多一两个餸仔有冇啊？ 日本嘢你出力啦， 可以咧俾少少 tips 大家嘅。如果要出力嘅话咧，真系好简单嘅啫。 好， 僵尸唔系跳嗰啲， 你呢个用过噶啦，用过啦。 系啦，咁点都要介绍翻嘅。啊，僵尸啦，其实普通地方都有得买噶啦。 系 准备咁自己谂办法准备啦。好啦，另外咧就黄萝卜啦。 系 黄萝卜咧，佢好就系在咩咧？其实你买一条腌咗嘅黄萝卜咧，系可以用好耐。 襟摆啊， 襟摆，因为佢腌咗嘛。 嗯， 咁你真系雪柜其实真系好耐，你发觉。诶，个味都系咁样嘅， 送面又得，送饭又得，做寿司又得， 系啦，做乜都得嘅。咁你可以准备定嗰啲黄萝卜咧，咁啊，同埋嗰啲叫做姜咧，咁啊，用嗰啲细盒仔装起佢，咁咧就拎翻公司，咁一边咧就叮嘅，一边咧就好似 凉拌咁样，哇， 系啦。然后咧就再点样咧，你就再去超级市场，又系本身买定啦，买定一扎嗰啲咩咧，就系嗰啲咩绿茶啊，圆米茶啊，系啦。咁如果你系昆布嘅话咧，我觉得同绿茶嗰个配搭咧，可能会系几好 的。哇！ 咁你呢一餐饭咧，就真系好过落去街嗰度咧，就食嗰啲唔咸唔淡嘅日本汤饭啦。 爱士啊！ 真系爱士啊！木鱼粉都唔少得啦，系咪渗啲落去啊？即系乜嘢都变日本餐啊！ 好爱士啊！ 爱士ですね！ 我哋真系合作愉快啊！新一年又嚟啦！ 要啊！今年继续努力啊！好，拜拜。食饭最紧要咩咧？有人陪你食饭。喺公司嘅时候，整过呢啲咁哀思嘅饭盒啊，咁哀思嘅便当，又有咁多好同事同你一齐食，咁啊翻工翻得开心，又唔使 lonely 啦。 再没法追寻当天的女子，没蝎子 lonely， 最甜的只寂寞是 lonely， 换梦换痴叫唤你，今生 里没你没意义。如被困在千道墙，胡乱碰撞一千次一亿次，但每次失意。无论你愿早或迟，期望接受这段情多一次。若有可能，请给我知，日里感恩意，夜阑夜深夜正是 lonely， 每日每刻盼望你。有没有可能即刻解我痴，独个咁 lonely， 万人共欢亦独场 lonely， 对着对星叫唤你，今生里没你没意义。渴望多一次多一次，愿献尽心意。无论你愿早或迟，期望接受这醉人的心意。若有可能，请给我知，日里感恩深夜正是 lonely， 每日每刻盼望你。有没有可能即刻解我痴，独个咁 lonely， 万人共欢亦独上 lonely， 随着醉星叫唤你，今生里没你没意义。冷冷冰冷漠里夜，在没法追寻当天的女子。啊啊啊 ，lonely， 寂寥寂寂寂寞是 lonely， 半梦半醒叫唤你，今生里没你没意义。深夜正是 lonely， 每日每刻盼望你。有没有可能即刻解我痴？啊 ，lonely， 万人共欢亦独上 lonely， 随着醉星叫唤你。 一首歌曲嚟自草蜢嘅 Lonely 啊，呢个时间先听听农夫帮嘅精选啦。转头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周年送你一面镜。 出道一周年，他们推出了这首作品，讲的是 Mirror 成长的回忆，同埋队员之间互相配合，反射出 Mirror 不同的面貌。Evolve from infection. Take my hand, come with me, fly away, away from the bad old days. 作曲李华章、余宏龙、王子、Dana Chan， 填词有 Oscar， 编曲陈星汉、郑仁浩。什么五星期回落了十级？ 今日星期徘徊在中文歌曲龙虎榜榜末的位置，第二十位 Mirror Reflectio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沿岸有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早上稍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音乐，音乐， 音乐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李志刚，一个值得欣赏的歌手，有歌声，有风格，有歌艺。 我是一台的杜文蔚，一个好的歌手是令你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爱， 有水准，有霸气，但是又不令人讨厌， 对唱歌永远有团火。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嘅开始。珍惜香港呢个家。 先生，你火车未到站喎。 吓， 你火车未到站啊？喂，你火车未到站啊？ 哎呀， 睇法国好多真嘅火车真系到唔到站啊！ 车站广播，由于铁路更新问题，列车将不能驶入月台。 究竟呢个耗资几十亿嘅铁路更新计划出咗咩事？电视节目《点解工程出咗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嚟到咧就7:07啊吓，咁啊扭开心机听紧啊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朝头早咧有白卷同埋阿 O 陪住个你，陪住你哋一齐朝头早讲早晨啊吓。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咁啊小弟都病病地啊吓，把声音啫，咁啊个人就好翻晒噶啦，但把声咧就依然好似沙沙地声咁啊，咁啊，咁啊把声唔好听，唔好意思，不过咧，好好咁样咧保护自己嘅身体啊，或者咧，令到自己唔病咧，都系近排大家最重要需要聚焦噶啦，因为即系除咗洗手啊，呢啲防御嘅工作都需要做。 紧要啊！你话 喂食疗帮到手，都帮到手喎、啊，咁啊太深嗰啲食疗咧，我就唔识啊吓，咁啊。记得上个星期咧就讲咗啲饮咖啡嘅嘢，今个星期不如讲下饮茶养生啊。原来咧唔同颜色嘅茶咧功效咧都系大不同 嘅。哦，绿茶、红茶，跟住有啲系白茶、黄 茶、白茶、黑茶同埋青茶。咁小白你应该会比较中意饮就系绿茶多啲啦，系咪？ 红茶、绿茶都、OK 哦、好。咁先讲咗红茶同埋绿茶先。咁绿茶咧就有。提神嘅醒脑嘅作用啦，咁啊适合一啲热底嘅人嘅。咁如果你系热底咧，咁啊饮绿茶都 幾啱。 係啊，我係熱底㗎， 可以 balance 翻，可以平衡翻嚇。咁啊，至於紅茶咧，就你就唔係好啱飲咯，因為紅茶咧就係適合寒底嘅人。係， 我細個嘅時候咧。因为屋企咧成日都系饮嗰啲红茶， 系 因为点解咧？ 饮到个人都寒埋，系咪？ 饮红茶咧，饮到个人即系本身系热底啊嘛， 系 咁我已经再要饮埋呢啲红茶咧，咁啊成日搞到个人咧就好鬼兴， 系 因为咧我哋即系以前细个咧，我哋细个成日饮嗰啲叫我哋个红茶啲华侨叫咩？爹妈呢？ 哦， 咁爹妈呢？ 系啦， 爹妈呢？咧佢有阵时红茶又加糖，即係呢啲印尼或者南洋飲法咧，咁啊細個成日都喺度飲嘅，咁啊成日咧就覺得哇紅茶係好飲啊，不過原來後屘先發覺原來熱底嘅人咧唔啱飲， 係啊，原來咧、即係適合寒底嘅人飲嘅，咁啊紅茶咧就可以咧暖胃止瀉啊，佢有個功用係咁樣啊，根據中醫嘅學説啦，咁啊頭先小白都有講啦。白茶又可以点呢？白茶呢就适合熱底嘅人士去飲嘅，咁就清熱解毒喎、有啲朋友呢就成日都觉得喂自己好熱氣喎、常常呢都有一两支涼茶以至菊花茶喺身边嘅，咁白茶帮到你啦、因为白茶呢直情甜都唔甜㗎嘛，咁、你喺坊间嗰啲茶叶铺买呢好容易都会买到呢啲白茶嘅，咁黑茶啦，黑茶咧喺日本咧早两三年咧都几兴下嘅，咁啊你估啱寒底定系热底嘅人饮咧？黑茶， 黑茶我估系啱啲寒底嘅人饮啊！ 完全正确、小白估都估中好嘢啊！咁啊黑茶咧，点解话日本嗰边推翻过嚟咧？就系、因为有一个咧消滞去痢嘅作用，咁啊如果喂食咗啲嘢，尤其是过年啊，好油腻喎，咁样点搞啊？咁啊可以饮下呢啲黑茶啊，咁样啦。咁啊原来咧，饮茶嘅好处咧仲有好多嘅。咁啊饮茶咧就可以啊多啲帮你消耗卡路里啦，特别系咧绿茶嗱、绿茶咧头先讲咗咧系寒性啦，咁茶叶咧轻度发酵，所以咧可以清热解毒嘅，适合热底嘅人士饮。另外研究啊显示全日饮四杯绿茶或者头先讲过嘅白茶啦，可以咧加快咁样燃烧每一日嘅身体代谢率100卡路里嘅，相等于咧三个月啊减重最多 1.5 公斤。 哇！ 即系讲紧你即系持之以恒，日日饮一杯绿茶咧，就可以咧轻松帮你咧减下磅咁样咯、 不过就唔好谂住咧， 斋靠绿茶， 有绿茶傍身系啦， 即系绿茶当水饮咁， 系啦 都唔得嘅。 跟住又谂住啊，我有绿茶啦，跟住咧就可以减下磅啊，咁即系我可以食翻多啲啦。嗱、呢个谂法咧。最錯 係同埋飲到純咗咧，個效果又冇咁好嘅，即 係 你個身體適應咗啦嘛。喂，其實綠茶即係你嘅水啫，咁樣跟住佢就冇咗燃燒脂肪、燃燒卡路里嗰個功能咯。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12嘅时间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早晨啊 ，Didi， 早晨 ，Didi， 早晨，系讲讲交通嘅情况嚟听下先啦。 好啊，咁而家咧开始咧繁忙咯，因为好多学校咧都翻学啦 吓， 咁啊，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龙尾就长咗啲噶，过晒电话机楼啦，喺香港单车馆噶，咁而路面咧就西贡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就白沙湾码头。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啦，近住长沙环道嘅一二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咧就要小心嘅。 咁啊 ，Didi 琴日去咗边度玩啊？有冇喺天空嗰度咧睇到棉花云咧？琴日咧最喺社交平台洗版咧就系、天空嗰度咧出现一粒粒嘅一啲棉花云层。 唔开心啊！琴日头痛啊，所以成。瞓喺屋企瞓觉、真系阴功。 咁头痛有冇饮下茶又？ 你应该识我嘅同事都知道，我朝朝翻工都系冲茶唔饮水。我好中意饮茶，因为我半个潮州人啊嘛。 系 咁，所以 咧，潮州人饮 爹， 只爹对对 对。饮咩茶啊？潮州人 功夫茶。好香噶功夫茶， 你朝头早饮功夫茶噶？ 我妈咪喺度先喺屋企冲功夫茶啫。我平时喺屋喺 攞翻嚟公司咧飲壽眉啊、龍井嗰啲，我最中意飲壽 眉啊。哇！龍井食人啊？ 我知道啊，我知道，我最中意沖茶啊，好飲啊。 普洱飲唔飲啊？ 普洱唔中意。 點解咧？ 我唔中意佢嗰陣，我中意比較香口啲嘅味啊。普洱我覺得佢即係都當然好有益啦嚇，但係我唔中意嗰種味道咯，好個人嘅。 普洱越飲越貴，龍井咧就可以即係平平地都買啲靚茶。 龍井係真係好香。 係有啲壽眉啊，壽眉都好香。 我有啲叔叔。睇茶葉或者我哋俗稱玩茶葉咧，佢話龍井最抵飲噶呢個世界入邊，龍井同埋鐵觀音咧又即係性價比高啊！ 系啊，飲普洱啊，幾多年份啊？哇，貴咯！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祝大家今年長飲長有啦，唔係飲酒啊，飲茶噶。 好啊， 普洱都有茶包嘅。 係啊，好，唔該曬 Didi， 你都得。好，唔該曬 Didi 啊，嚇！咁啊，睇下出邊嘅天氣方面係點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小白，早晨啊， 早晨啊，出面而家又有冇好似寻日咁样，又话一嚿一嚿棉花云啊？ 有冇见到啊？呢啲云？ 嗱，而家咧就冇棉花雲，不過咧而家天上面咧都幾靚嘅，因為其實咧今日都好多雲啊。咁但係咧喺雲嘅罅縫之間咧都見到有啲光，咁所以咧其實咧都見到好清晰嘅嗰啲線條咧係勾畫翻嗰啲厚厚嘅雲層出嚟啊。咁所以其實咧，如果中意睇天空嘅朋友咧，其實今朝早覺得個天都係靚嘅。咁不過咧，另一方面咧，就要留意翻啊。除咗睇佢個靚之外咧，都要諗下，好似見到啲雲咧，都唔係好白淨啊，即係都灰灰地色啊。咁啊，預住陣間都會落雨咧。咁所以咧，就真係如果今日咧出門口嘅時候咧，記得帶翻把遮啦。咁出咗門口嘅話咧，就唯有祝你好運啦。 係咁啊，出邊咧今日算唔算人多？頭先 Didi 就話到啦，今日嘅交通可能都會開始繁忙噶啦，咁樣。 明顯係多咗人咯，因為咧平時咧即係過去兩個星期，可能好多小朋友都唔使翻學咧，咁喺街上面咧都比較少啲學生或者少啲校車、保姆車會停埋一邊啦咁。咁但係今朝早咧一路行過嘅時候咧，其實都多學生喺度等緊保姆車同校車嘅。咁而且咧明顯見到咧啲學生咧，唔知因為學校冇翻學嘅關係咧，都有啲倦意，見到佢哋咧孭住個書包咧， 眼瞓 都比較攰啲，係啦，比較眼瞓啲。 係啊， 咁所以就今日。回復正常啦，所有同學仔都要翻學噶啦，咁所以咧就精神啲咧，抖手抖手啊！ 係啱啱啲即係長假期，令到啲學生都玩到個心啊，即係唔知佢飛咗去邊度噶啦嚇。 係啦， 之後仲飲翻杯醒神嘅嘢，真係啊！喂，話時話芭比，你朝頭早通常飲咩嘅咧？冇留意喎、 啊。我通常飲茶依家，不過我就係懶嗰啲茶啫，即係一係就嗌杯齋茶，一係咧就掉個茶包沖個水嗰啲咯。 哦，都係飲下茶係啊，又有啲味道啊，又唔使咁悶啊嚇。好啦，唔該曬 ，Barbie， 快啲翻嚟一齊做節目啦，轉頭見你啦，拜拜。 好啦。 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噶，最高气温啊大概23度，咁啊晚上咧系有薄雾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风势清劲，指望啊明日早晚沿岸有雾，咁啊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早上系稍凉噶。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咁啊，早上亦都听听今天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今朝早嘅教授 Andy 何安达啦。早晨 ，Andy。 早晨 ，Barbie 各位早晨。 啊，对于咧一啲嘅地方嘅政治人物嚟讲咧，到底系外在形象比较紧要啊，定还是系佢哋自己内里嘅故事同内涵比较紧要啲咧？ 嗱，我谂梗系对个国家做到啲乜嘢，咁自然人民就会有唔同嘅反应啦，受欢迎或者唔受欢迎。 系。 咁但系咧就如果大家記得咧，我哋都講過新西蘭個女總理咧，叫做 Ardern 咧，佢個姓係 Ardern 咧，個名係Jacinda 啦，佢就好出名嘅。最出名嘅地方咧，就因為佢上任冇幾耐咧，就有個槍擊案啦。咁跟住佢處理得好果斷，好快咧就立咗啲法例咧，就禁止槍械嘅流行啊，咁樣啦。咁到而家佢已經在任咗幾年啦，即係但係咧。就反而有一個爭議咧，就係佢會唔會出名得滯啊？因為佢出名咗之後咧，其實就好多雜誌都揾佢做封面，好多電視台咧就揾佢做訪問咁樣。咁就有一個新西蘭人啦，佢就66歲噶啦，個名叫做 Wilson， 佢就覺得喂，我哋個總理咧好似做模特兒咧，掛住影相咧就多過真係處理國家嘅事喎咁樣。佢就發起咗一個好得意嘅運動，咁佢就呼籲啲人咧。以後在一些書局啊、雜誌 即係雜誌嗰啲架面前，如果一見到阿 Arden 做封面嘅刊物啊，就將佢調轉佢，即係用個底，即係等大家見唔到佢個樣， 係即係反轉啦，成本 冇錯啦。咁佢個運動都幾得意嘅，就有個 hashtag 啦，然之後咧就叫做 turn 即係反轉啦，反轉然之後 Arden 咁樣 turn Arden。咁佢有佢嘅支持者啦，即係有啲人咁樣做， 都有啲人喺社交平台嗰度即係宣傳翻，用翻呢個 hashtag 咧去講話響應咗呢一個活動喎。 係啊，即係有啲相影出嚟，真係反轉咗咁樣。咁其實都幾煩嘅，令到煩唔係煩到總理，係煩到喺書店度做嘢嘅人啦，成日都要將佢反翻轉咁樣。 啊，執書嗰啲就麻煩啦。 係啊，即係 Arden 有啲支持者咧就調翻轉，即係覺得哦，我哋個總理做得幾好啊，做咩要咁啫？就支持翻佢。咁佢哋咧就做咗一份運動咧，就叫做 Return Arden。咁就將本雜誌咧，你反轉咗嘛？好，我就將佢再反轉翻，做翻封面咁樣。咁呢個運動其實就仲喺度噶，即係大家都你揭緊，我揭緊咁樣。咁不過咧，就呢個 Return Arden 咧，就似乎個勢就比較上係強硬一啲啦。咁順便咧，就大家即係用得幾好嘅，你 turn 我就 return。因為其實Arden 做總理咧，就由应该咁样讲，佢做议员咧就由28岁咧2008年就开始嘅啦，就去到2017年咧就10月啦，就当选总理啦。 系 咁2017年咁到而家2020年咧4年啊嘛，就嚟纽西兰咧亦都就差唔多就改选嘅啦。咁 return 咧亦都与大相关啦，即是话我哋要将佢再次咧系竞选连任，摆翻入将佢。摆翻入去做国家嘅总理咁样，咁所以即系个运动开头系针对佢咧，就而家好似反而帮佢提前咗竞选连任咁样。 其实咧都几得意嘅，即系呢个咧都可以当作系一个咧到底竞选连任咧支持佢啦，同埋咧唔支持佢嘅两方面咧，到底个势力边样嘢大啲咧？其实呢个一个免费嘅调查喎。 系啊，因为其实做杂志嘅咧，就算喺香港我哋啲学家都知道噶啦。你擺邊個人做封面咧？即如果用人物做封面咧，其實多數避得都避噶啦。因為有啲人唔中意嗰個人咧， 就會唔買你本書啦。 係啊，就見到即平時買開嘅都可能唔買嘅。邊個做封面咧，其實幾影響銷路嘅。咁我諗，即呢個運動過得兩三個月咧，就大家睇下嗰啲雜誌係賣多咗定賣少咗咧，其實就好反映到呢個總理受唔受歡迎啊。 係，我知道咧，除咗佢之外咧，其實咧喺佢好鄰近嘅地方咧，都仲有另外一個都幾多人討論嘅人物嘅喎。 係啊，紐西蘭對上啲係澳洲。 澳洲係咯， 澳洲個總理咧就即係都幾麻煩啦，因為澳洲有個啲樹林大火啦。咁佢總理係叫做 Scott Morrison 啊，就最近落去災區啊，探啲消防員啊，咁樣全部俾人踩台，甚至啲災民都唔肯同佢握手啊，講曬粗口鬧佢啊咁樣。咁跟住即係佢受到呢啲對待之後咧，自然有記者問佢點樣睇啦。咁佢又講嘢，又講錯嘢佢。嗱，因為其實澳洲咧，即係呢場火進行即係燒緊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好矚目嘅比賽咧，同紐西蘭係同新西蘭啦嚇，就大家係比賽嘅，就係板球賽啊。即係板球對呢兩個國家嚟講咧，係一個好受歡迎嘅運動。咁好啦，即係打緊比賽嘅時候咧，同時咧新西蘭亦都有派消防員啊，因為呢場澳洲大火真係太過犀利啦。即係澳洲嘅新西蘭嘅消防員都有 幫 手。咁個總理咧，俾人鬧完之後咧，就講話其實即係喺呢個即係講到兩個合作啦，咁同埋澳洲人自己咧，即係都喺咁嘅環境底下咧，即係都要團結啊、努力啊咁樣啦。咁佢就講咗咧，即係呢場比賽，佢哋叫做 test， 即係 test 啊，咁樣講呢場比賽嘅。咁佢就話咧，即係呢個大火咧，就喺呢個 test 嘅背景底下，好反映到我哋國民嘅團結啊乜乜咁樣。咁啲人又話你有冇搞錯啊？ 攞嚟當一個報警啊！ 係啊，即反而呢場火變咗呢個板球比賽嘅報警咁樣。咁跟住咧就好多啲甚至係澳洲本土嘅電視台啊，或者報紙咧都講話，我哋寧願要限低個總理，好過要呢個總理啦。 即係有時咧，特別係有比較咧，咁就會 更加见到真章啦。不过我觉得呢个世代呢其实都系真系一个资讯科技好发达嘅世代啦。好容易知道即系自己附近又或者甚至乎其他地方嘅人系点样去处理一啲政治嘅政策啦，或者点样去推行佢哋国家入面有好多发展啦。咁有比较其实先有进步嘅。 系啊，不过啲新西兰人中意好唔中意好啦。他們的總理是 Jacinda 跟著也會有很多新聞的，因為很多人他說過他自己快要結婚了、我可能都管他、今年年頭應該 都有些消息 了、他其實就已經是有男朋友生了個女兒，大家記得他帶了個女兒一家人去聯合國拍了照片、第一次嘛，我相信他結婚的時候呢又是國際大新聞來的 了，是的，我們拭目以待吧。 好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Andy。 OK， 拜 拜。 晨光大学，你是未来光与路途，穷尽今生。去赠你最好，让空白的你寻获真心想要的，旧任性去起舞。世界纵是残破，志气却是完好。你亮着羽毛。 一首嘅歌曲嚟自唔系咩唔系一首歌嘅，一首嘅歌曲啊嚟自陈柏宇嘅吓《爸爸的礼物》。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朝早嘅时间咧嚟到啊七点二十嘅九分啊吓，啱啱二十九分啊，咁啊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钟，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咁啊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同樣都是今日由上午的八點鐘至到晚上九點鐘，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會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早上有幾陣的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的氣温會去到23度，晚上有薄霧，吹和緩的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明日早晚沿岸都是有霧和日间温暖噶，而家二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先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政府宣布退出核協議的第五階段，亦都是最後一個階段實施，不再遵守核協議內的任何限制，包括用作提煉濃縮油的離心機數目限制，意味伊朗有濃縮的能力以及水平，濃縮物料儲存以及是核研究及開發不再受到限制。但是聲明同時提到，伊朗仍然會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察，對於同歐洲國家談判持開放態度。又指如果美國撤銷對伊朗的制裁，德克蘭政府可以恢復履行承諾。伊朗同多國在2015年簽署核協議，但是美國在前年單方面退出，並且向伊朗重啟制裁。英法德領袖同意合作，致力緩和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馬克龍、英國首相約翰遜通電話。德國政府發言人說，三國領袖同意合作，為緊張局勢降溫。法國外麗社工發表聲明說，總統馬克龍表明法國同美國完全團結一致，又敦促伊朗避免採取加劇地區不穩的軍事升級行動。英國首相約翰遜說，被美軍炸死的伊朗軍事指揮官蘇萊馬尼對西方利益構成威脅，英國對他的死不會感到遺憾，又警告任何報復行動將會導致更大暴力，不符合各方利益。深水埗荔枝角道一間食肆凌晨懷疑被人投擲汽油彈，事件中沒有人受傷。事發在凌晨兩點幾，警方接報指兩名身穿黑色上衫同埋長褲、戴口罩同黑色帽的男子到荔枝角道一間食肆投擲懷疑汽油彈以及石油氣樽之後逃去。警方列作企圖縱火，交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二隊跟進，暫時未有人被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晚上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早晚沿岸有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早上稍凉。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啫。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都系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附近。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就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龙窝村；旧清水湾到落平石啦，排到去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啦，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附近；元朗公路去翻九龙，近住福亨村一段就慢车；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2018新差有先进嘅防伪特征，唔单止有明显嘅凹凸手感，仲有动感光亮图案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嘅圈好似喐紧。无论是哪一个面额的钞票，防伪特征都在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睇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各位听众早晨啦，咁啊出边嘅温度啊跌咗一度嘅，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啊翻到嚟朝头早嘅7:36，继续有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欧， 系早晨小白啊，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今日国际新视野咧讲两单嘅新闻， 哦、 第一单咧就系、是、大家要集气啊，帮佢哋咧即系叫做集气，希望咧佢哋可以渡过难关啊。 系咪澳洲啊？ 系啦，澳洲嘅山火咧持续咗近4个月啦，火势咧仍然就未有熄灭嘅迹象啦。直至琴日咧已经有24人咧因为山火而死亡啊吓。咁啊，有悉尼嘅大学生。大學生態學家咧就估計啊，自九月以來咧已經有啊約5億隻動物咧因此死亡噶啦，當中咧有8000隻嘅樹熊啊。由於咧樹熊咧就行得好慢啊，因為你都知道樹熊係啊比較懶洋洋啲 啦。因為樹熊咧食嘅食物油分好高。 係啊，咁啊佢哋食尤加利葉咧就充滿油分啊，令到咧樹熊咧就死傷慘重啦。咁啊另外咧，澳洲東南部咧廣泛地區咧都因為山火咧氣温都急升啊，上個星期六咧更加超過咗40摄氏度啊，令到咧山火咧。即叫做互为影响底下啦，气温又高，啲山火再烧得茂盛，即系再烧得叫做再劲抽一啲咁样咯，咁所以都唉。呢件事都 這個真係要集氣，有啲地方咧甚至乎高過48度嘅温度啦，咁啊再加上嗰度嘅空氣咧。而家空氣真係好差， 係啊係啊， 因為佢哋咁大嘅山火，咁大面積嘅山火咧，超過你諗下。幾十個香港咁大嗰啲山火嘅面積，咁呢個係一個好係全世界人需要咧一齊去，我覺得真係需要幫忙嘅，需要集氣嘅問題。 係啊， 而家話會落微雨啦， 但微雨幫到幾多咧？ 係咁，希望都慢慢即係、就是、救援嘅人員又救援得到，咁啊個天又幫幫手啦。 係啊， 大家即係用你嘅方法咁啊，祈求啊、禱告啊，咁啊希望真係降雨量多翻少少啊。 你知唔知有啲台灣唔係對唔住啊，係有啲澳洲人咧，咁佢哋自己諗住啊收到呢一個嘅叫做信號，咁啊要撤離佢哋自己嘅家園啦，因為大火都嚟緊啦。好啦。咁佢哋一收到呢个信号嘅时候咧，谂住即刻揸车走啦。佢、原来佢哋面对另外一个更加大嘅难题。好啦，成家人揸车走， 系 谂住去油站嗰度入油啦。油站可能已经冇晒油啦、 哦。 好啦，咁你揸住一架未必咁满嘅油，你就要去搏一搏去第二个城市、哦。好啦，当你去到半路嘅时候，高速公路咧，发现原来高速公路条路已经俾大火堵塞咗。 系。 所有嘅市民需要揸车翻转头，你又嘥咗汽油，前路又茫茫，即系呢一种咧，唔单止净系动物啊，连埋人都觉得咧系好心灰、好绝望嘅感觉， 或者好不安啦、啊，有啲走难 feel 啦、啊，直情系。 有啲人又睇住自己嘅家园啊，睇咗好多嗰啲故事，又话消防员又唔中意佢哋嘅领导啊，唔中意佢哋嘅总理啊咁样， 系 又话唔同佢握手啊，又话点解佢要去夏威夷度嘅大火嘅时候又要夏威夷度假，咁啊 countdown 嘅时候要继续放烟花咁样，咁呢啲咪大家即系心入边嘅说话，继续咧喺好多嘅报章上面讲翻出嚟咯。 咁啊喺啲坏嘅事情都可以抽啲好嘅元素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咁啊，澳洲咧大火备受全球关注啦。美国歌手咧 Pink 咧日前喺社交平台宣布咧捐出50万美元啊，大概咧400万港纸到啦。咁啊，协助当地嘅消防员救灾啦。咁啊 ，Pink 嘅留言咧系咁样讲嘅：，我睇到澳洲咧依家恐怖嘅山火咧，感到非常痛心啊！我会直接咧捐钱俾当地嘅消防人员啦，希望佢哋咧喺前线继续努力啊！吓咁啊，我嘅心都系同澳洲嘅朋友咧一齐系结连埋一齐嘅。咁啊，除咗 Pink 之外咧。澳洲嘅女星咧 ，Nicole Kidman 啊，同埋狼人咧，晓智积曼啊，吓，都咧喺社交平台咧呼吁大家捐款赈灾啦。咁啊 ，Nicole Kidman 咧，琴日啊，出席金球奖咧赛前活动嘅时候咧，显得咧情绪非常低落啊。佢咧向在场嘅记者就致歉啦。咁啊，Nicole Kidman 咧喺悉尼嘅呢个寓所咧受到大火嘅威胁。连间屋都当灾， 系啊， 即系喺阿尼哥杰曼嘅寓所嗰度，所以都其实影响都牵连甚广嘅。所以大家朝头早可以 send 个短信俾你喺远方，譬如澳洲嘅亲戚问一下，喂，其实你 O 唔 OK 啊？ 系啊，关心真系好紧要。 系啦、当地嘅情况又系点啊？咁如果你愿意慷慨解囊嘅话，你就自己揾一啲捐款嘅渠道啦。咁啊，我唔系好识嗰啲捐款渠道，究竟点样可以直接捐到俾澳洲方面嘅一啲消防员，我就真系唔 系 好识。不过希望。当地啲动物啦，因为 动物同人都系， 我其实自己几中意澳洲嘅，我中意佢阳光同埋咧同动物嘅结连性好好紧密啊。譬如我哋揸车嘅时候，特别喺塔斯曼尼亚咧，你见到啲动物真系会冲出嚟嘅，咁你冲出嚟一定要刹停佢。点解咧？就系因为你同佢共存喺个环境嘅。有阵时咧，香港真系好石屎森林噶嘛，你只会睇到三种动物嘅啫。你入去西貢會睇到牛啦，咁、除咗西貢啦，即係我打個比喻啦，即係你會見到牛啦，你會見到野豬啦，啲、野豬蕩失路會瀉咗落嚟市區啦。第三種就係你喺金山咧會見到好多馬騮，呢、三種就係香港最大機會會見到嘅動物啦。但係如果你係，我住喺旺角嘅，你唔好，我估你見到動物嘅機率係好低好低，除咗狗啊、貓啊嗰啲啦，係啊，雀仔啊咁樣啦。咁但係你話見到野生動物嘅機率咧，真係相當之低。但係澳洲咧，正正就係一個咧同野生動物咧一齊共住共存嘅一個國家嚟嘅。所以希望佢哋人民又冇事啦，動物又可以即係揾到避難嘅地方啦。 係啊，好多古仔都好慘啊！見到有啲消防員咧就。 因為繼續去救火拯救其他人家園咧，就知道自己嘅屋企都燒咗。咁即係呢啲嘅古仔其實真係好睇到好心噏啊！ 係啊， 所以大家要集氣，咁亦都希望佢哋快啲渡過難關啦。 咁啊，呢個就不太開心嘅消息啦。咁啊，亦都緊接住第二單嘅國際新事咧，都關事嘅。咁啊，依家澳洲啊叫做人哋都搞緊嗰啲災難嘢，你就盡量改機票又唔好去遲啦。 係啊，唔好打攪人哋啦。係 啦，人哋救災都已經忙到七手八腳咁樣，你仲要過去如果旅遊就可能轉一轉啲地方啦，睇下有啲咩地方啱你玩。咦，今日呢搵嚟全球最大規模嘅其中一個預約嘅網站呢，搵嚟2020年呢十大嘅觀光嘅國家同埋地區喎。咁、通常佢哋已經落曬 booking 㗎啦嘛，你 plan 緊2020年，依家都一月啦。咁譬如你已經落曬 order， 喂，九月去邊，十月去邊，七月去邊咁樣啦。咁啊，排名不分先後，全部都係一啲二線嘅城市嚟㗎。 係 係咯，譬如日本咁樣咧， 即大家都中意深度遊啊，或者大家就覺得成日去嗰啲大城市就唔好再去啦，都冇乜特別啦咁樣。 喂，今年咧，譬如日本推介咧，即係最多人去咧，就係呢個香川縣嘅高松市喎。高松市咧，佢聲稱啊就有呢個哇，好似美好似畫一樣靚嘅風景啦咁樣啊，亦都咧入邊有好多嘢食咧，都係喺東京同埋大阪咧未必食得到嘅。咁呢個我都認同啦，因為東京有嘅嘢大阪都有啦，大阪嘅嘢東京都有啦， 同埋佢哋減價嘅貨咧，基本上都係差唔多。 係啊，都係好近似啦。咁所以咧，呢個旅遊網站咧就話過嚟緊嗰一年咧，最多人去嘅日本地方咧就係香川縣嘅高松市。 淨 係 我聽啲朋友講咧，去呢一個高松嘅地方咧都多咗啊！因為我自己本身未去過，其實佢喺四國嘅，我本身就未去過嘅。咁我自己都有啲興趣， 心喐喐係咪？心動。 但係因為帶埋小朋友，帶埋小朋友有啲咩咧？就係、是、親子遊咧，有陣時候你要俾好多玩啊、放電嘅地方細路仔，即係嗰啲風光如畫嗰啲細路仔去到咧，大煞風景啊！ 我都聽過高松係好多美術嘢睇嘅， 係啊， 好多美術館啊。 咁你 ask 嗰啲細路仔去隻手指亂咁篤人哋啲畫，你真 係咁都系嘅，咁 我惊啊， 系啦，咁啊讲埋其他嘅一啲地方俾大家听一下，譬如南韩咁样咧，都系去二线城市，去济州岛，济州岛呢、這个都系少啲人去嘅。譬如大家去南韩，当然去譬如去首尔啊，咁呢、這个系梗局嚟噶啦。咁但系啊，呢一年咧又兴去多啲济州，话济州咧话又少啲游客啦，咁啊食嘢方面咧又有啊南韩方面咧，叫做原汁原味嘅一啲地道嘅美食可以食得到咯。咁啊，仲有其他嘅，譬如咧越南嘅凌平啊，嗱、這、呢个都系越南 凌平啊， 系啊， 我真系唔识 呢个已经系譬如大家去越南玩，已经系譬如胡志明啊咁样啦，大家 河内啊， 河内啊，岘港啊咁样啊，呢啲或者岘港啊， 叫 其实我 咩平啊，对唔住嗰 位，凌平凌平系凌平，南宁个凌啊，平系平安个平咯。咁啊，呢啲亦都系一啲哇，即系听都未听过嘅地方，但系咧估唔到系2020年咧亚洲方面啊去旅行嘅一啲大势所趋咯， 几特别喎， 系啊。所以大家都可以藉住呢个机会啦，又可以去下唔同嘅地方啦，即係澳洲就近排唔好去住，都提供一啲新嘅地方俾大家 俾人休息下先啦， 係啦。 在诸多酒精酸一个产地，年份与名称都有各风味，平价与贵价通通也不菲，来干一杯明是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我本桶和我沟通，后来似探宝说地来赠送，懂美酒一世得够，品美酒每樽都罕有，海风清爽 在某地，圆筒的色彩邀请你品味，然后爵士曲响遍这天地，人间的仙境只需要欢喜，来干一杯，名士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多半痛和睦沟通，后女似炭火雪地来赠送。 这首歌曲来自鲍智伦，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先讲下琴日咧英格兰足总杯嘅一啲战报先啊吓，琴日又冇咁爆冷喎，哦都几靠谱啊，都几叫做可靠啊啲战果，譬如车路士2-0啦，赢咗咧呢个诺定咸森林啦，咁啊二次和波嘅，但系都未至于唔想踢到输波，咁啊米杜士普咧1-1咧打和咗热刺，咁啊至于咧其他英超嘅球队咧都唔系太差啫，啲成果啊，譬如讲紧利物浦咧1-0都赢埋爱华顿，以为利物浦对于足总杯咧。即系谂住放远啲手脚啦，咁样又高普又对佢嘅敌人啦，安察洛提啦，咁啊安察洛提始终安帅都赢过高普噶嘛， 开始稳定咧，话俾你听啊，一队球队已经咁好战绩，又开始稳定咧。就开始贪心， 系啊，可能就提早夺冠啊，以至咧连足总杯都攞埋佢啊吓，咁啊所有大小通吃咁样啊吓，咁啊今晚咧继续啊会有呢个英格兰足总杯嘅赛事啦，咁啊第三圈嘅独脚戏啊，阿仙奴咧主场迎战列斯联嘅，咁啊兵工厂咧嘅新帅咧阿迪达咧带嚟咧6秒法则啊吓，咁啊咩叫6秒法则咧？就系黄金嘅6秒内咧要进行一啲高压性嘅反抢啦，咁啊。凑下上场咧2-0赢到曼联咧，好似靠嘅咧就系呢个6秒法则咁啊！声称咧今场亦都可以咧大开杀戒吓，对于列斯联咁啊，列斯联就旧时都系英超嘅球队啦，咁啊可惜降咗班啦，咁实力系有喺度嘅，不过就对比阿仙奴嚟讲就真系应该争啲嘅，不过阿仙奴都系睇翻个排阵。 好似都係用啲二線嘅球員咯，係正選擺翻單箭頭拿卡石迪啦，咁其他都可以輪休嘅球員都有得休息下啊，輪流休息下咁樣啊。咁啊，轉個角度同大家咧睇下西甲方面啦，中國嘅球王啊武磊咧星期日凌晨咧西甲咧後備上陣咧入咗關鍵嘅入球啊嚇，協助咧包尾嘅愛斯賓奴咧爆冷2-2咧逼和啊榜首嘅巴塞隆拿咁啊搶曬咧食白果嘅真球王美斯嘅風頭啦。事實上咧武磊咧今場啊唔止入球嘅数字咧多过美斯啊，连速度都快过呢一位阿根廷嘅球星啊。根据咧赛会嘅统计啦，武磊咧今场啊曾经做出咧时速32.1公里嘅冲刺跑速啊吓，咁即系跑得快过美斯咁样咯。其实实情就系属于咧两队球队，即系包括喺巴塞啦，以至自己嘅球队爱斯宾奴入边咧最快嘅球员啊吓，咁啊美斯咧最快一次咧冲刺都系得31.4嘅啫。喂，无论入波啊！同埋咧，即系叫做跑嘅速度咧，都快过美斯啊！当然咧，好多球迷，特别系内地嘅球迷咧，即刻攞呢个数据出嚟刷一刷铺下先啦。 系啦， 武磊劲过美斯，入波单场计又多过美斯，跑又跑得快过美斯， 唔同角度嘅计算啦，或者唔同角度嘅。所以如果你讲开武磊咧，不如讲埋少少李铁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今日李铁咧，咁啊而家就喺呢一个内地方面啊，上任呢一个中国队嘅主教练啦，咁自己咧就话个任期咧咁啊有限期嘅，咁啊暂时个合约咧就去到6月9日为止嘅啫，即系世界杯外围赛第二圈结束为止啊。咁如果打入咗12强赛，即系第三圈嘅话咧，佢咧就会继续执教嘅。咁虽然咧就话到呢一个咧系短期嘅合约，咁佢自己都希望咧呢个紧要啦，打造一支咧。我觉得我欣赏佢其中一样原因就系佢话到唔系打造一支最强嘅中国球队，系打造一支咧。作风优良嘅球队， 呢个紧要啲啊！ 即系呢一个，我觉得 短短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打造最强嘅球队啫？ 作风优良， 嗌出嚟嘅口号好好听啊！最后咧，又系输咗俾一啲古怪嘅球队。记得咧，国足咧喺早嗰两三个月咧，输咗一场咧唔应该输嘅波，输咗俾柬埔寨。咁柬埔寨真系唔应该系赢得到国足噶嘛？就算你国足派二线球员、三线球员，你都理论上计实力、计排名，你点都高过人哋好多啦。咁所以输咧，真系令到好多内地嘅球迷咧。玻璃心啊， 系啊， 成地都系玻璃。 成日都话14亿人啊，点解搵唔到11个踢得好嘅咧？啊這個、 所以李铁，我又另一样欣赏佢咧，佢话系咪因为过唔到几多圈，佢就会自己隐退咧？ 系啊，第三 圈，即系唔再叫做带领国足咧？喂，我觉得 OK 喎、 啊， 因为咧有阵时你去到权力嘅高位咧。你亂斬權力啊嘛，你唔容易放手噶，你實會有好多嘢賴噶啦。咁我係領隊啫嘛，喂球員配合、啊或者佢哋懶惰、啊，佢哋發揮唔好、啊。其實你好多嘢賴咧，都要賴翻落球員嗰度，因為真心踢波咧，就係其實係個球員踢噶嘛，就唔係個領隊落場踢噶嘛。但係個重點嚟啦，就係佢 set 咗個 target 俾自己。咁我譬如帶唔到去入去次一圈或者第三圈嘅話，咁 sorry 咯，咁我咪唔教咯。喂，其實這個呢個咧。我觉得李铁真系有我值得欣赏， 系啊， 暂时呢一刻， 同埋希望即系有打咗一队咧，就系即系叫做优良嘅球队啦。咁、 啊、 无论系球风啊、球品方面咧，都希望咧系得到一个好大嘅改善嘅空间啦吓。好啦，咁另外再睇埋咧，就系、是、现时网球女子单打世界排名第一位嘅澳洲球手巴迪啊，佢正式咧就出战啊布里斯班嘅国际赛。咁同一时间佢亦都咧就喺记者会上面话到啊，佢同佢嘅团队其实都好挂住屋企嘅，咁尝试咧就谂方法咧就去帮忙啦，帮忙一啲受山火影响嘅朋友。咁仲有咧就系澳洲嘅板球员啊、网球员、高尔夫球员啊、足球员咧，佢哋都谂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咁继续嘅话。亦都話到咧，就係佢哋決定啦，咁啊會喺布里斯班贏得嘅所有嘅獎金啊，全部咧都會捐翻俾紅十字會，咁啊去到咧就係幫助一啲受到山火影響嘅家人同埋澳洲嘅人噶。 分嚟自呢一位嘅歌手 Harry Styles 嘅 Adore You。呢其实个咧澳洲嘅山火咧系我哋觉得咧就全世界嘅人咧都应该值得关注嘅一件事情啊！山火咧大量排出呢一个嘅有毒气体同埋二氧化碳啦，个地球温室效应亦都更加加大。好啦，呢个时间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 非远处上角，爱华顿门将碧福特欲救无从。而次作客米杜士堡只是能够逼和对方一比一，主力进出的二次先是失波，亦都是领队摩仙奴，亦都是领队摩连奴执教第十二场当中第十一场有失波。二次靠住卢卡斯莫拉追和，两队需要重赛。车路士主场两球正胜英冠的诺定咸森林，克神奥杜尔和巴克利上半场建功，协助蓝战士晋级。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82， 日元 107.99， 瑞士法郎 0.972， 澳元 0.695， 加元 1.299， 新西兰元 0.666， 人民币 6.966， 英镑对美元 1.308， 欧元对美元 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81点，系跌咗375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67.7美元，卖出1,568.11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今晚有一两阵嘅薄雾同埋微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晚沿岸有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早上稍凉。依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就在津桥清水湾道去回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一段就比较挤塞。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接近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老公，你睇下呢单新闻，有人因为同人哋嘅意见唔同，俾人打到头破血流。好彩有人报警，警察及时赶到，唔系就惨啦。 唉，其实大家都应该互相尊重同包容，无论系咩原因都唔应该打人同使用暴力，蓄意伤人系刑事罪，罪成最高刑罚系终身监禁啊！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估唔到 咁样就三年啦，人生有几多个三年啊？ 真系冇得几多个噶咋，所以假如你喺过去三年入面，亦即系2017年至旧年12月31日期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就可以报名角逐今年香港书奖新设立嘅新晋作家奖啦。 出版社或者个人，只要喺我哋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下载提名表格，就可以提名你嘅心水作家噶啦。 提名期由即日起至1月19日。 喺我彭仔心目中咧，一个最完美嘅早晨咧，就系当每一朝早我翻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嘅时候，见到咧我所有嘅主持拍档都喺晒度，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系最完美、最 perfect 嘅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8:09啊，星期一嘅早上时间啊 ，Barbie 你好， 早晨啊彭仔，早晨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系啊各位听众早晨，咁啊接一接力先吓，咁啊换咗咧阿小白同阿 O 嘅声音之后咧，就出现喺直播室咧就有彭仔同埋阿 Barbie 林慧响树嘅，今日嚟到咧就2020年啊1月6日啊星期一啦吓，咁啊今天咧就照道理就好多学校都开。开始翻学啦，连大学都复课啦吓， 系啊， 咁啊，即系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嘅2020新一年啦，样样嘢咧都要由头嚟过咁样啊。咁至于今日嘅天气状况咧，都会系几和暖下，睇啲温度系咪 啊？嗱，今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约23度，今晚咧有一两阵薄雾同埋微雨，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系间中清劲嘅。展望明日早晚咧，沿岸有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早上稍凉、哦 啊，早上稍凉啫吓，咁啊着够衫都 OK 嘅、最紧要就系方便咧。而家系咪兴？嗰、那個究竟嗰個文字係來自日本啦，定係邊度咧？就咪話興嗰種叫做粟米嘅著法，好似粟米咁樣嘅著衫嘅方法，又或者好似洋葱咁樣著衫嘅方法。 哦，即係一層層嘅。 係啦，咁最緊要就係方便除啊，即係去到咧要照顧翻自己身體狀況，你有陣時出入呢一個室內、室外啊，以至到係去到呢一個嘅晏晝嘅時間咧，又冇早上咁清涼啊，點咧？啲嘢咧最好要係方便除低嘅嚇，即係你嘅外衣啦嚇，咁啊方便咧，咁亦都可以令到自己喺活動上面咧唔使。话有阵时咧就热得滞咧，你除唔到咧，你个汗咧索翻自己身体里边咧， 咁就容易涉亲 啊！系啊，容易病啊！即系呢啲长辈教落吓，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啊摄氏20度，相对湿度咧83%嘅。咁过去嘅周末周日咧就唔知道大家过得点样啦吓。咁啊 ，Barbie 你啊过得如何啊？ 我留咗喺屋企砌 puzzle 啊，琴日 咁高兴啊！系咪砌自己嘅样嗰啲啊？ 系啊， 自恋到咁嘅地步， 砌一个嘅卡通片嘅。角色送俾个女， 哦系咩？阿女唔使砌嘅， 阿女唔识砌，因为太多块啦。 哦，但系佢叫你买嘅， 唔系啊，人哋送俾佢嘅。 哦， 但系佢需要个成果啫，只系 真系靠害啊，你朋友。 系啊。 哎呀，我又谂到一个好好靠害朋友嘅方法啦，即系懒系，其实唔想送俾佢嘅，憎憎地佢嘅，但又点好咧？一于送副嗰啲嘅玩具 puzzle 俾佢， 仲要砌到你傻嗰啲啊？ 系咪1000几2000块嗰啲？ 系， 仲要系嗰啲仔女 砌到眼都蒙埋， 咁结果就要父母一齐嚟砌啦。哎哟，真系好靠害啊！呢招好叻啊，你嘅朋友认住你嘅朋友啊！咁啊，彭仔咧就去咗咧捧我哋咧。第五台嘅同事场啊， 哦，去边度啊？ 喺呢一个嘅周末嘅时间，去咗旺角花墟嗰个公园咧，系啊，就有呢个鱼龙美食嘉年华咧，系啊，因为有五台嘅同事喺嗰度咧做 show 啊，系咁我顺便去巡下咯吓。我睇下佢哋辣下更咁樣，但係其實唔係嘅，咁因為免費入場啊嘛，同埋因為錯過咗咧之前嘅公展會啊，咁、知道據聞話咧，其實公展會好多嘢嗰啲賣到嘅嘢咧，都喺嗰度有得賣嘅， 我又幾得意喎咁。 喂，但係我去到咧，真係發覺咧，一來可能大家咧都好耐餓咗好耐冇街行啦，咁真係好多人嘅，係我係中午時間去添啊，即係唔係揀最旺嘅時。嘅時間去啊，咁同埋咧，發覺咧，即係呢一啲嘅魚龍美食嘅活動咧，即係吸引一啲咧係即係好似彭爺爺嗰啲成熟型人士去嘅多數，但係你唔好講。 虽然咧话全部都系绝大部分，我谂八成都系成熟嘅男女啦，男女士啦。但系佢哋嗰个嘅消费能力咧，亦都应该系高一啲嘅。 系啊， 所以你见得到咧，系你如果系净系喺个出口嗰度望咧，个个行出嚟， 大代世代咁啊， 着咗我谂真系得可能得一成，我谂有八成半嘅人咧，都系买咗嘢拎住一代一二代咁样行出嚟嘅。咁啊，争在系帮衬边个档口嘅啫。我自己都有买，系啊，我买咗一啲叫大地鱼粉啊，睇住佢即刻整嘅。 哦， 系啊， 咁攞嚟煲汤噶。 系啊，即系你煲嗱，你放汤啦，你落粉面啊，杀菜啊，咁啊落啲咧啊，放粥啊又得噶，咁啊好过落盐啦，健康啲咁。 嗯， 系啊，咁讲嘅喂，哇，即系咁讲嘅，但我未试啊。不过咧，即场可以食噶、啊， 有啲试食嘅。 嗱，鸡粉你惊佢有吓唔知咩啦，系咪？即系鸡汁鸡粉嗰啲。咁佢嗰啲鱼粉咧，系即刻整完之后咧，佢磨粉咧。佢俾你试啦，你即刻舐嚟食咧，真系有味嘅咁、样咯。 所以就落咗答啦。 系啦，冇，诶，冇咁讲，我真系，诶，少少地，最多咪呃尽咪嗰几廿蚊，系、嘛？最多咪以后冇帮衬，如果真系呃嘅话，咁但系就反映到即系有阵时啲民众嘅生活啦，啲呢啲咁样嘅小趣味咧，都真系要自己去发掘一下嘅。 系嘅， 咁 让自己嘅生活都过得开心一啲咁啦。希望你嘅周末周日。过去呢两天都系过得开心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嚟到星期一，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啊吓，咁喺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有系嚟自咧恒生银行啊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早晨，温卓培你好。 早晨啊，彭仔。 系啦，咁啊，今朝早咧，先同大家咧就话睇睇呢个中东嘅局势咧，哇，喺似乎都好似立立乱咁。 系啊，冇错，上个星期五咧，大家都应该听到个消息啦，就系咧伊朗嘅革命卫队嘅即系嗰个指挥官啦，叫苏罗曼尼啦。咁佢系咧伊朗第三号人物嚟噶。咁咧佢咧就系俾喺个喺呢一个嘅伊拉克嘅地方嘅机场咧。就係俾美國咧，就係用飛彈咧，就係擊敗咗嘅。咁咧就德蘭政府嗱，面對咁嘅情況嚟講嘅話咧，其實好難要求德克蘭政府唔去即係回應呢件事件嘅。 當然 啦，就等於咩咧？就等於咧。美国第三号人物国务卿穆佩奥被人杀咗咁样样，咁你美国政府亦都冇可能话唔反应系呢件事件嘅，咁所以咧佢必须要作出反应，咁我相信伊朗亦都讲到好清楚话会作出报复，咁大家都要明白啦，因为如果伊朗一旦作出报复去搞乱咗中东嘅时候咧，咁中东系个全球嘅最主要嘅石油嘅出口地方啦，咁如果搞乱咗嘅时候咧，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咧油价一贵嘅时候咧，咁其他嘅。嘅經濟嚟講嘅話咧，就將會受損嘅，因為經濟你唔可以話忽略嗰個能源啊，忽略石油啊，係冇可能嘅。咁所以油價一貴咧，就會拖垮個全球經濟。咁咧之前我哋喺度盼望啊，中美可以簽署貿易協議啊，從而可以令到嗰個全球嘅經濟改善啊，資產價格有機會上升啊。嗱呢種諗法咧，就完全咧就可能會被改變過嚟啦。咁所以咧，而家大家咧都好關心咧，伊朗咧會作出啲乜嘢嘅行動。咁而家個問題就話唔係伊朗會唔會作出行動啦？行動我相信佢一定會噶啦。個問題係幾時同埋係作出 邊一種行動？ 係邊一種行動？點一種回應嘅啫？咁所以咧，而家就大家喺度等緊。咁但係咧，等之餘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油價咧已經係率先咧就攀升啦。咁紐約期油咧就喺呢兩日嚟講嘅話咧就升得好快。咁今朝早正見過咧，係升越果係$64一桶美元嘅位置。咁而家最新係報$63.63對一個$63.63個美元一桶嘅水平。咁而其他嘅避險嘅譬如好似黃金啊，升得尤其快嘅。咁金價嚟講嘅話咧，今朝早一度見過去到1579.5，挨近啲$1580嗰啲位置噶啦。咁而家略為落翻嚟啦，咁啊報呢$1569.45嘅。咁而另一個 避险嘅最主要嘅呢个日元咧，亦都系升咗好多嘅。咁啊，而家咧系升越咗108，就一个美金最新高，系107.92，就一个美元嘅。 系咁啊，讲到呢一啲咁样嘅避险啊货币咧，即系如果有时间都要请教一下温卓培，因为咧都多咗咧，即系身边啲朋友咧，对于呢一个投资黄金咧，唔系咁懂咧，但系又知道咧，哇喺避险嘅时候就黄金都系一个几好嘅考虑吓，就喺度谂咧，其实可以买。买咩？点样买法啊？ 咁其实黄金嚟讲咧，点样买法就有好多种啦，有紫黄金啊，有色金啊，有即系有。 咁应该唔系买色金啦，系嘛？ 色金就唔系嘅，因为色金你始终有好大嘅部分就唔系手工嚟噶嘛，个价钱系手工，又唔系黄金啊嘛。咁可以买金条啊，咁呢啲都系个买金嘅一啲嘅方案嚟嘅。咁但系而家我哋最紧要咧就要去睇咧，就话究竟伊朗个事件会点样发酵法咧？咁呢个系个重点啦。咁除咗其实咧喺今个星期咧，我相信整个市场嘅气氛咧都会系较差噶啦。伊朗系一个问题啦，咁我相信伊朗唔会话咁快有所行动噶。我相信伊朗咧都要啲时间咧去研究究竟佢可以做乜，因为你要明白，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咧，伊朗根本就唔系美国嘅对手啦。咁所以要同美国全面开战，基本上系冇可能噶。咁伊朗会点样做咧？咁大家都好关注噶。咁除咗呢一件事之外咧，我仲要提提大家喎。嗱，喺1月15号咧，就中美咧就将会系签个贸易协议啦。咁而家亦都听到啲消息咧，就话咧。中國即係會派官員咧，就喺下個星期啦，去美國啦。咁嗱，因為咧喺之前咧，我哋大家都好興奮啦，就話中美啊簽貿易協議啦，咁所以咧就好多嘅市場嘅資產嘅價格啊、股市啊等等咧都升咗上嚟。咁但係簽乜嘢咧，大家都唔知嘅細節係乜喎？簽啲乜嘢大家都唔知喎。到簽嘅時候出嚟嘅結果係咪大家所想象咁理想咧？又唔知喎。咁所以咧，當咁多嘢唔知道，你再加埋伊朗件事件嘅因素之加埋上去咧。咁大家會覺得嘩，咁之前炒起咗咁多啦，咁而家面對咁多個不穩定嘅因素，咁會點樣做呢？好大機會就會獲利啦。咁所以呢，大家要有心理準備。我覺得今個星期或甚至乎由而家去到15号嚟講嘅話呢，個整個市場嘅氣氛呢就會較為係轉為係較為保守啊，獲利啊， 觀望一啲啊。 系啦，咁所以大家要明白啦。 系咁啊，系嗬，一路都系话哇，中美诶签啦，好开心咁样，但系其实签咩咧？ 乜嘢咧？大家 原来签都系一粒豆咁大把嘅货值，咁啊惨啊真系吓。 系啦， 咁啊，另外咧都想啊关注一下我哋比较少谈嘅就系泰国方面嘅泰铢。 系啦。泰铢嚟讲嘅话咧，如果你睇翻喺2019年咧，佢嗰个升幅咧就真系好夸张嘅。佢2019年累积咧升咗咧，讲紧全年升咗系7.95% 嘅。咁如果以2017年计，即系两年嘅升幅嚟讲嘅话咧，更加系达到16.9% 嘅。咁大家可能应该都感受到噶啦，因为大家都久唔久都会喺泰国旅行啊，咁你感受到泰铢系贵咗好多呢两年。咁今季嚟讲嘅话咧，就泰国中央银行咧喺上个星期咧就终于忍唔住啦。咁咧佢咧就趁公开嗰个12月18号嘅议息会议记录咧，就喺个记录度咧就讲咧，就话咧佢哋咧好关注个泰铢嘅情况啦。咁啊太担心咧，泰国强嘅泰铢咧就会损害到出口，损害到佢嘅经济啦。咁啊，由于泰国中央银行咧公开嘅会议记录嘅时候咧，个泰铢大约系讲紧30个泰铢对一个美金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咧，泰国中央银行咧，似乎咧对个泰铢升完30个泰铢对一个美金咧，系有即系有反对嘅。咁所以咧，日后咧，我哋到当分析个泰铢嘅时候咧，可以幻想得到咧，30会系一个较大嘅一个阻力位啦。咁啊，而家泰铢咧就最新系围绕喺呢个30.15啦，对一个美金呢度徘徊嘅。 系，咁可能大家会问，即系唔系太清楚咧，泰国方面嘅经济发展嘅朋友咧会问，咁点解佢会可以强咗咁多咧？背后系佢嘅经济真系越嚟越好啊，定还是有啲咩因素咧？ 其实咧经济越嚟越好咧，个亚洲整体个经济越嚟越好咧，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啦。咁啊，加上咩咧？加上咧，佢系一个主要嘅粮食嘅出口国。咁啊，粮食啊越嚟越多人要，越嚟越贵啦。咁呢个咧，亦都系令到佢个出口啊，佢嘅经济做得好嘅原因嚟嘅。 哦，咁啊，带动埋呢个泰铢点解会转强啦？可能都系不无当中嘅因素喺度啦吓。好，咁啊，今朝早咧，再一次多谢晒咧，就系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嘅。咁我留待星期三嘅时间咧，先再同你通话啦。多谢温卓培，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私分繼續喺度啊！香港貿發局咧，香港玩具展由今日起啊，至到九號，即係星期四咧，就會喺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噃。今朝早咧，我哋請嚟貿發局展覽事務高級經理李家偉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紹一下嘅。Baron 早晨， 早晨啊，各位。咁啊，香港玩具展咧，其實係呢個亞洲旗艦嘅一個玩具業嘅貿易展覽嚟嘅。咁今年咧已經係踏入第46屆噶啦。咁啊，匯聚咗咧係大約2100间咧嚟自4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参展商嘅，咁当中咧就仲有呢个亚联酋同埋匈牙利嘅参展商咧就系首次参展添嘅。咁展览咧系设有多个嘅地区展馆啦，咁包括有中国内地啦、韩国、西班牙、台湾、英国同埋以欧洲参展商为主嘅呢个 World of Toys 嘅，咁咧等买家咧可以接触到咧系嚟自唔同市场嘅一啲玩具啦同埋游戏产品嘅。咁同时咧我哋嘅展览咧亦都划分为多个嘅主题展区咧，去方便买家采购嘅。咁其中咧品牌廊咧就会云集超过咧240个嘅知名嘅玩具品牌嘅，咁啊带嚟咧好多一啲优质啦、设计独特同埋原创品牌嘅玩具嘅。 以品牌廊，唔知今年有啲咩特色产品咁咧？ 咁近年咧，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咧，呢个儿童嘅平衡车咧就越嚟越受呢个小朋友欢迎嘅。咁今年嘅品牌廊咧就会有一间咧欧洲享负盛名嘅滑板车嘅製造商咧參展嘅，咁啊帶嚟佢哋咧品牌最新系列嘅入門級平衡車嘅，咁呢款咧係依照呢個幼童嘅獨特嘅身高啦，同埋比例咧去設計嘅，係可以幫助咧小朋友咧好快咁樣學識呢個平衡嘅技巧嘅。咁呢個平衡車咧亦都係以堅固嘅鋁合金嘅製成個車架啦，加上呢個特厚嘅充氣輪胎咧，就可以等小朋友咧好安全咁樣咧去享受呢個速度帶嚟嘅樂趣嘅。 咁唔知除咗品牌廊之外咧，玩具展仲会有啲咩特别嘅主题展区同埋产品呢？ 系啊，咁其实咧，将玩具同埋智能科技结合咧，依然系呢个大趋势嚟嘅。咁因此咧，我哋展览咧亦都有呢个智能玩具嘅，即系 Smart Tech Toys 呢个展区嘅。咁啊，带嚟一啲咧具备呢个 App 操控功能啦，亦都有呢个虚拟现实，即系 VR 啦。擴增實景即係 AR 啦，同埋呢個混合現實 MR 等等技術嘅一啲玩具嘅，咁好似咧就有展商咧今年咧就會帶嚟一款咧係可以遙控嘅智能積木電車喎，咁呢個設計咧其實係已經獲得咧香港電車嘅官方授權嘅，咁咧就係由一個積木嘅電車咧係加入呢個 Stream 嘅元素嘅，咁用家咧就可以自己咧係編寫呢個程式啦，同埋利用呢個遙控器啦。智能手機咧，或者係語音咧，去控制嗰部電車嘅。咁而因應市場咧，對於呢個 Stream 玩具嘅需求咧，越嚟越大啦。咁我哋展覽咧，亦都繼續設有啟發潛能玩具產品陳列專區嘅。咁啊，配合場外一啲展商咧，係帶嚟一啲相關嘅智能產品啦。咁可以方便咧買家咧搜羅最新嘅一啲益智教育玩具同埋遊戲嘅。 嗱，聽講咧，玩具展除咗有小朋友嘅玩具之外咧，亦都有專區展示針對大人玩具市場嘅噃。阿 Baron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 好啊，咁啊。對於成年人或者長者咧，其實玩具同埋收藏品咧，都係一啲重拾童趣啦，或者保持心境年輕嘅好方法嚟嘅。咁所以咧，一直好大受歡迎嘅大同世界嘅展區咧，繼續會展示一啲咧迎合成年人喜好嘅玩具嘅。咁好似一啲嗜好玩具啦、魔術用具啦、模型啊、人偶啊、動作同埋野戰遊戲用品等等嘅。咁好似咧，今年咧亦都有展商咧帶嚟咧推出全新嘅呢個電影機械人嘅一個模型啊。咁呢個模型嘅外形咧，係根據最新嘅電影裏邊嘅角色咧嘅造型去設計嘅，咁有53个可動嘅關節啦，亦都有呢個 LED 嘅發光功能啦，同埋金屬零件嘅，咁絕對咧係可以滿足咧呢個電影嘅粉絲啦，對於還原電影場景嘅高要求嘅。 嗱，展覽咧就為業界提供優質嘅商貿平台啊，亦都有一系列嘅活動講座促進業界交流嘅噃，不如有請 Byron 你介紹一下咧。 好啊，咁喺聽日啦，即係1月7号嘅下 晝咧就將會舉行咧呢個香港玩具業會議2020嘅。咁今年嘅會議嘅主題咧就係提升競爭力，開拓玩具新機遇嘅。咁我哋咧就會請嚟咧英國一間咧歷史悠久嘅玩具店嘅集團嘅副總裁啦，以及係一個知名嘅卡通人物嘅授權玩具生產商等等嘅多位嘅國際專家咧，就為與會者咧分析最新環球玩具業嘅動向嘅。咁啊，包括玩具業嘅市場開放啦，環球玩具嘅銷售趨勢啦，生產轉移啦，以及係網絡銷路攻略嘅。咁呢個會議嘅費用係全面嘅，亦都歡迎咧業內嘅人士參加嘅。咁而喺展覽第三日啊，即係1月8日咧，我哋都會舉行研討會嘅，咁去探討咧智能玩具同埋電玩嘅潮流嘅。咁而其他嘅研討會咧，亦都涵蓋咧一啲玩具安全條例啊、玩具檢測同埋出口認證等等嘅議題嘅。 同玩具展同期舉行嘅咧，仲會有香港嬰兒用品展、香港國際文具展同埋香港國際授權展，四個展覽咧都為買家提供一站式嘅採購機會嘅噃。今朝早唔該曬你 ，Baron，Thank you。 拜拜。 第46屆香港玩具展2020會於1月6日至9日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共18歲或以上嘅業內人士參觀展會最新詳情，請參閱貿發局網頁 hktdc.com。 由衛生署策動， 香港電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你要嗰份文件啊？ 啊，唔该。哎呀，其实你唔使专登行两层楼梯嚟俾我啦 ，send email 俾我咪得咯。 做嘢坐得耐啊嘛，要周围行下，舒展下筋骨噶嘛。 又系，一阵咧，我话去翻琴日去嗰间餐厅食饭啦，好唔好啊？搭的士唔使跳表，几方便啊。 如果你肯同我行过去咧，我就同你食啦。 行要15分钟喎、 啊。喂，咁咪啱咯，来回30分钟啊嘛，将体能嘅活动咧融入生活之中啊，可以悭钱，一举两得。 你啱，一于咁话。 香港电台携手制造健康香港。 时间都差唔多啦，到早上嘅8:30啦，喐一喐，听过新闻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武汉爆发不明原因病毒肺炎个案增加至59宗。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初步调查表明已经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非典型肺炎和中东呼吸综合症等的呼吸道病源，又指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市卫健委表示，其中重症患者7宗，其余患者生命体征总体稳定，所有患者都是在武汉市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没有死亡病例。伊朗政府宣布退出核协议的第5阶段，亦都是最后一个阶段实的措施，不再遵守核协议内的任何限制，包括用作提炼浓缩铀的离心机数目限制，意味伊朗有浓缩能力以及水平、浓缩物料储存以及核研究及开发不再受到限制。但是声明同时提到，伊朗仍然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察，对于同欧洲国家谈判持开放态度，又说如果美国撤销对伊朗的制裁，德克兰政府可以恢复履行承诺。伊朗同多国在2015年签署核协议，但是美国在前年单方面退出，并且向伊朗重启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继续为美军空袭炸死伊朗军事指挥官苏莱马尼的行动辩护，强调苏莱马尼的死亡将会令到世界变得更加安全。蓬佩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访问的时候，指苏莱马尼一直积极策划 襲擊美國的行動，威脅美國國民的生命安全，所以要將它剷除。又說總統特朗普做了正確的決定，重申特朗普絕對有權向伊朗採取軍事行動，解決前奧巴馬政府遺留下來的問題。蓬佩奧又說，美國制衡伊朗的策略是打擊伊朗的實際決策人，而不是聚焦於伊拉克或者中東其他地區的代理人。日產前董事長郭恩從日本東京棄保潛逃到黎巴嫩，東京地方檢察廳批評是無視日本司法手續，對此表示非常遺憾。檢察廳強調郭恩的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形容他潛逃只是為了逃避刑責、逃避刑罰，做法是不具正當性。檢方將會同相關部門合力調查郭恩的逃亡經過，妥善應對。檢察廳亦都要求郭恩在日本的律師團提交郭恩在保釋期間使用的電腦以及會面記錄。律師團就說，探討之後如果認為沒問題，將會同意提交。又說去年聖誕節之後沒有再見過郭恩，之前亦都沒有聽聞郭恩有意潛逃，稍後將會嘗試透過黎巴嫩的律師聯絡郭恩。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81， 日元 108.05， 瑞士法郎 0.971， 澳元 0.695， 加元 1.298， 新西蘭元 0.667， 人民幣 6.966， 英磅對美元 1.309， 歐元對美元 1.117。 日經平均指數報 23,265 點，跌391點。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1568.91 美元，賣出 1569.32 美元。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3度，今晚有一兩陣的薄霧和微雨，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早晚沿岸有霧，日間溫暖，本週中後期早上稍涼。現在的氣温20度，相對濕度 8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喺荃湾嘅沙咀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啦，近住川龙街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而家大河道左转翻去沙咀道啦，去翻德士古道方向咧都系挤塞噶，排到去荃湾港铁站啊。重复多次啦，就喺荃湾沙咀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川龙街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而家大河道左转翻去沙咀道啦，去德士古道方向咧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荃湾港铁。站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都是车多，排到去隔田村附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一段，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去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返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去到彩虹村。在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返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一带都是挤塞，西贡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屯門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慢车。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挤塞啦，车龙排到去光板田村噶。大埔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这可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估唔到咁样就三年啦，人生有几多个三年啊？ 真系冇得几多个噶咋，所以假如你喺过去三年入面，亦即系2017年至旧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就可以报名角逐今年香港书奖新设立嘅新晋作家奖啦。 出版社或者个人，只要喺我哋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下载提名表格，就可以提名你嘅心水作家噶啦。 提名期由即日起至1月19号。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咧接近啊早上嘅8:40噶啦吓，继续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直播室当中咧呢一刻咧就有我彭仔啦，再加埋小白同埋芭比啦，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日嘅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啦，咁个内文就咁讲嘅，佢话咧有超过10,000人啊，寻日参与咧上水嘅反水货游行，咁啊游行结束之后咧，有示威者咧就同防暴警察啊喺啊上水中心附近咧对峙，咁警方其后咧就喺上水多处咧系重演元旦日嘅大围捕啦，咁啊至少咧大约有100名嘅市民咧就被咧无差别咧截查，咁啊部分人咧就被逼咧要点咧，哇跪喺地上面啦，双手啊放喺头上边啦，有啲咧似系好似战俘咁嘅款吓。咁警方咧消息就指啦，寻日喺上水行动之中咧，拘捕咗有40个人，有被围捕之后获放行嘅市民咧，就闹警察啦，就闹佢哋咧，滥捕啦，滥权啦，无理截查啦，无啦啦啦俾人啊非法禁锢啦，咁讲。有立法会议员就表示咧，现场根本咧就冇冲突发生过。咁啊，質疑警方嘅行動咧，係冇法理依據咁講嘅。嗱，呢個遊行咧，尋日晏晝大約3:00結束之後咧，示威者就喺上水中心啊，同埋呢個新都廣場附近咧就聚集嘅。咁啊，高叫咧光復上水啊，還我社區等等咁樣嘅口號嘅。咁而有呢一个守护孩子呢个组织嘅成员呢，就喺巴士站嗰度等候巴士嘅时候呢就被驱赶，有防暴呢就举起胡椒喷雾呢近距离呢就瞄向呢守护孩子成员嘅眼部啊咁样嘅。咁呢一啲呢都系今日报章上面所报道出嚟㗎啦。 咁另外咧就话四十名啊被捕人士咧，据悉全数咧就被扣留喺呢个上水警署嘅。咁寻晚咧就有呢一个嘅议员啦，同多名嘅区议员咧就到达啦上水警署嗰度了解被捕人士嘅情况啦。被捕者嘅家属啦、社工等等，大约70人咧就喺警署外咧苦候最新嘅消息咁讲嘅。咁去到晚上嘅7:00咧，曾經做過呢一個警務處助理處長括弧行動嘅新界北總區指揮官啊，叫做麥展豪啦，佢就喺幾名嘅便衣警員陪同下咧，就步出上水警署視察周邊情況，並且同咧喺警署外站崗嘅警員咧聊天。去到晚上嘅9:00咧，有救护车驶入去上水警署停车场。另外有一批咧防暴警就从旅游巴落车，将估计系枪械同药呢个弹药嘅铁箱咧，就系搬入去警署嘅。咁呢啲都系寻晚嘅一啲嘅描述啦。咁呢个嚟自今日咧系《苹果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啦，睇一睇《明报》嘅报道啦。讲到咧就系华人嘅校监讲嘅，学校咧应该给予学生抒发嘅空间。在去年6月反修例的涌浪襲來，2007年起擔任九龍華人書院香港華人書院校監的周守仁神父就說想跟學生同行，但是就被學生冷嘲，說話都看不到未來了，如何同行呢？此后咧，校园声咧就传嚟好多嘅口号啊、歌声啦。教育局明文表明，校园系唔应该有嘅。周守仁就认为啦，学校唔系搞政治，只系咧给予学生喺学校抒发嘅空间。点解嗌两句口号就将学校讲成系反动基地咧？呢一条线咧，如果拿捏得唔好嘅话咧，就会话被包容学生啦。佢亦都话啦，其实一切咧都系出于想陪伴学生，唔代表认同佢哋咧就系诉诸暴力。当日咧被泼冷水，半年来咧步伐反而拉近了。他今天就专访的时候就讲到，就说感恩学生明白学校的苦心，亦都相信学生是爱惜学校的。一个月前，位于湾仔的香港华人书院忽然被扣连上华人炸弹案。周水仁接受专访的时候亦都讲了，事件并不是由校方揭发并且报警的，来龙去脉至今是未明，但是他肯定的是没有证据显示事件是与师生有半点关系。他亦都相信学生有一直跟学生沟通，对于两间华人学校在运动的参与度心里是有数的。另外讲到啦，早前有学生罢课，校方咧确保家长在知情的情况底下咧安排学生在学校自修啦。学校咧系冇连农场嘅，但系就有容许学生表达意见嘅地方，留言咧就一定要有尊重。佢话有一次咧喺呢个华人学生咧喺校内咧就系挂呢个直幡，学校咧就其后将佢移走。不过亦都咧庆幸学生咧系识住呢个学校，即系珍惜啦呢个学校吓，咁啊知道学校有难处咧，所以咧就互谅互让。咁佢亦都讲到啦，佢觉得呢一场运动咧系有感学校或许系不平等咁样被对待嘅，并且咧就话被斥不善于教，佢自己就感到无奈。学校咧有责任，但系亦都唔系全部嘅责任。佢讲到啦，点解要将所有嘅责任推俾教育界咧？应该咧负责任嘅人，麻烦咧亦都应该负翻责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嚟自明报嘅报道。 唔该晒 ，Bobby。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方面嘅报道，讲到咧就系同武汉肺炎嘅有关嘅新闻消息。武汉爆出咧就系不明肺炎，令到香港人人心惶惶啦。咁啊，本港寻日再新增9宗曾经去到武汉并且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的情况个案，咁啊累计增加去到17宗。咁啊喺前日啊，总个案数字超过一倍添啊，其中4个个案咧仍然未查明原因噶。咁啊，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寻日夜晚亦都公布，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增加到59宗。咁但系经过初步的调查，已经排除了流感、禽流感、腺病毒、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即系沙士，同埋中东呼吸综合症等等嘅呼吸道病源。咁啊，病源鉴定工作仍然系进一步嘅进行当中嘅。 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截至到昨日中午十二點，咁本港再新增八宗曾經去過武漢並且出現發燒，正在接受隔離治療。咁其中七宗嘅病發之前咧，並沒有到過武漢嘅濕街市，而個案最少嘅一位咧就係一名兩歲嘅女童，現時仍然喺瑪嘉烈醫院留醫噶。咁現時十六名嘅病人入邊，仍然有六宗未能夠確定病因，其中四宗咧就係尋日新增嘅個案，咁而其餘十宗就係分別證實患上甲型流感、人類鼻病毒、腸病毒以及咧就係副流感病毒一型等等嘅疾病。另外，中大證實有一名學生回到香港之後，就在上個星期六得到身體不舒服，在昨日早上就回到宿舍之後，亦都曾經外出去到私家醫院求醫，及後自行前往深圳的醫院跟進檢查。其後該同學昨日夜晚回到宿舍，在救護人員陪同之下同其他啦，就係同病房嘅宿生一齊咧，就前往公立醫院作進一步嘅檢驗噶。咁另外中大呼吸系統學者啊，亦都咧就係話到啦，重症患者減少反映內地喺控制疫情方面咧係有進展噶。咁但係因為新冠狀病毒潛伏期咧就係14日，故之仍然唔能夠排除有人傳人嘅風險。咁對於本港24小時之內新增八宗嘅懷疑個案。咁累積個案增加咗一倍啦，咁佢就認為無需咧就係過分擔心，因為其個案啊未必同疫情有關，加上冬天本來就已經係有好多不同啦，而且咧就係活躍嘅呼吸道病毒，咁現時政府已經行前咗多一步噶啦，將所有曾經去過武漢並且出現呼吸道感染情況嘅個案都列入監察嘅名單之中。以上咧就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噶。 好，唔該曬小白嚇，跟住咧同大家轉睇下呢個嚟自係《香港經濟日報》嘅頭版頭條。条啦，就讲下呢一个嘅楼市咧，哇，系真系好旺咁。点解咧？嗱，内文讲到话，过去两日咧，一手市场总共录得咧有超过400宗嘅成交啊，较上一个周末嘅26宗成交咧系急增咧14倍。咁啊，成交主要咧就因为天水围有全新项目咧系开售所带动噶。咁啊，睇下个别嘅呢一啲嘅楼盘嘅开售嘅情况系点啦。今年咧首个开卖嘅新盘咧叫做咧 Wetland Seasons Park， 咁啊销情咧就话理想，呢个项目咧就喺上个礼拜六即系四号咧就进行首轮嘅销售嘅，咁啊以价单形式推出咧375伙，并且咧有6伙咧就系以招标形式推出嘅。咁以價單推售嘅單位咧，就賣出咗有365伙啦。咁啊，佔咗咧推出單位超過咧97%嘅。咁其中有超過30組買家啦，係買入咧2伙或以上添嘅。咁最大手嘅咧，就有一組嘅家庭咧買入咧係3伙咁多嘅單位嚇。咁除此之外咧，西營盤嗰度亦都有個單棟新盤，就叫做咧15即係15 Western Street。咁啊，尋日咧亦都係加推咧新一批嘅單位嘅，總共11伙啊。咁啊，輕微加價，大約咧1%至2%。項目暫時咧就話收票咧大約係150票。咁發展商就話咧呢個項目咧喺禮拜六日兩日咧總共錄得咧接近150份嘅認購登記。咁啊，對於呢一個認購咧反應係感到滿意嘅。好，仲有咧將軍澳，將軍澳咧就有個叫做Grand Marini， 唔知系咪咁读啦 ？Grand Marini， 咁啊，寻晚咧就加推咧5号价单，合共咧51伙，咁啊，折实价咧个尺价吓，折实咧就系13,000+咧，至到19,000+蚊嘅。咁而发展商同步上载咧销售安排，咁就话会喺礼拜四咧推售咧101伙嘅。咁啊，可想而知咧，嗰个楼市咧几咁活跃啦吓。同时亦都咧即系教晓我哋咧多一样嘢，真系噶。有句说话咧。即係要勤力讀書嘅，勤力讀書咧，即係希望可以即係揾到錢咧，就買樓啦。除此之外，如果你唔勤力讀書咧，咁多樓盤用英文名，你 都識讀 真係喎，即係阿婆翻唔到屋企嘅情況又出現啦。咩啊 ？Wetland Season Park， 哇，要 由 Grand Marini 要查一查通勝到底中文點寫喎？嗰啲字發音， 弊家伙，真係弊家伙啊！係啊，即係基叔嗰啲翻唔到， 好慘啊！ 係咁，正話咧就係嚟自香港經濟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嘅。 好，我哋睇一睇文匯報嘅報導啦。講到咧青年宿舍申請超額逾十倍啊，即係超過十倍啦，80宿位900人爭。咁啊，明公布結果，聽日公布結果啦，最快。3月可以入住啊！ 政务司司长张建中咧，琴日咧就喺自己嘅网志嗰度咧谈及本港楼房嘅供应紧张啦，一直系困扰香港嘅老大难问题。佢就透露啦，全港首个位于大埔，由香港青年协会负责兴建同埋营运，提供80个宿位嘅青年宿舍咧，喺今个月4号咧就截止申请啦，一共收到咗900份嘅申请，结果咧将会喺周二，即系听日咧，就喺网上公布嘅。被抽中嘅申请者咧，需要出席面谈，经过核实申请资格同埋筛选之后咧，预计首批嘅租户咧最快可以3月嘅时候入住噶。张建中就话啦，政府咧正系积极咁样与相关嘅非政府机构推展同埋落实青年宿舍计划下嘅其他6个项目，合共咧系会提供3300个宿位嘅。咁佢讲到啦，其实咧承认呢个青年宿社嘅计划咧，志在向在职青年提供过渡性嘅协助，大量提高公私营房屋供应咧，先至系真正彻底解决问题嘅。不过咧，香港面对住严重嘅土地短缺问题，咁啊，当局咧要继续以多管齐下嘅方式，包括咧就系大幅增加过渡性房屋啦。喺项目里边咧，呢个未来3年咧要提供合共10000个单位，额外咧注资105亿，加强现时4项楼宇复修嘅资助计划等等。增加短、中同埋长期嘅公营房屋供应，以满足社会对房屋嘅殷切需求嘅。呢一个咧系嚟自文汇报报道。 再睇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讲到咧就系职业性失聪个案按年咧就上升。咁啊，劳工处6年零检控。咁啊，2018年400宗嘅职业病入边啊，职业性失聪嘅个案占咗一半噶，大概咧就系275宗。咁啊，较7年大增咧就系50%。2019年啊，截至到11月更加增加去到280宗，创咗5年嘅新高。虽然劳工处过去6年啊，针对有噪音危害嘅工作场所巡查600几次，咁但系完全没有检控违规个案，只系发出咧就系一啲改善通知书以及书面警告。咁啊，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啊何启明就批评啊，零检控啊，明显就反映劳工处失职噶，质疑啊该处咧以发出改善通知书以及书面警告当交咗差。咁啊，而通知书以及书面警告嘅比例都偏低噶，形容落手唔够狠。佢亦都指出啊，现时有不少先进嘅职安健工具，咁啊理应可以咧就系消灭职业性失聪个案。咁但系数字不跌反升，反映政府就职安健嘅保障系不足噶。佢促请劳工处加强执法，以及咧就进行更加多主动嘅调查，提升对雇主嘅阻吓作用。亦都建议政府应该参考为中小企而设嘅防护手套资助计划，咁啊资助工人以及咧就承建商购买保护听力嘅工具。以上咧就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帮我哋做一个大市嘅前瞻先啦，唔该晒。 OK， 好。咁睇翻上个星期五啦，咁其实就港股咧，本来就做得好地地，咁啊升紧成300几点噶，咁啊开市嘅时候啊，咁但系咧就之后消息传出啦，就话。即係美軍咧，就喺伊拉克咧，咁就空襲，咁就炸死咗伊朗嘅革命衛隊指揮官啦。咁所以令到個市況咧就忽然間即係急轉直下嚇。咁啊，港股由高開300几点啦，咁就去到咧收市嘅時候倒跌翻幾十點啦。咁所以整體成個市場嘅氣氛咧，就忽然之間悲觀起上嚟嚇。咁見到就上個星期五美股亦都係即係回吐翻落嚟啦。咁啊跌翻接近1%左右啦。咁唯一受惠嘅係咩呢？咁樣市場一動盪啦，咁就大家就即係買住黃金啦，咁樣咁金價咧就見到上個星期五啦開始咧就抽升啦，咁去到今朝早咧已經升到上去1570美金嘅一盎司嘅水平嘅，咁就升咗即係相當幾十蚊噶啦已經嚇，咁啊見到就即係依家咧，如果你話市場要即係個避險情緒升温啦，咁所以大家都喺度即係搶住買黃金，咁大家如果你話本身持貨比較多嘅話咧，因為近排個市況都好啦，咁可能大家都會買翻啲股票嘅嚇，咁嘅話咧，咁其實可以買翻少少黃金做對沖嘅嚇，咁又或者例如即係一啲黃金嘅 ETF 啦，又或者係香港上市嘅金礦股啦，都可以係即係唔錯嘅選擇嚇。咁睇翻依家就最新港股咧，就黑期都係跌緊200点左右。 左右嘅，咁啊落到去28,200点嘅水平，咁估计咧嗰个支持位咧大概就喺28,000啦，至到28,100点左右啦。咁大家市场嘅嚟紧嘅关注嘅焦点咧，仍然系呢一个伊朗啦，会唔会报复啦？又或者系究竟美国会唔会进一步咧再次空袭咧？呢、这、一個即係伊朗嘅其他地點啦，咁樣咁，所以大家都係要即係今個星期咧都係審慎行事啦。 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 Jason。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好嗎 ？OK， 好，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吓、啊、有芭比同埋哦小八， 系啊你好啊华梅姐， 早晨啊，好少见华梅姐啊， 系呢，其实你见啊见到我，不过冇得喺空气之中同我对嘴啫， 成日都想同你倾下偈噶啦， 好难啊，今朝机会嚟啦、，Robin， 突然真系咁嗌我嘅， 系啊，谂住特别啲啊嘛，好啦嗱，今日咧我华梅咧想同大家讲下咧，好多时。大家減肥的時候啊，會特別注重咧食一啲咧，哇，要點樣好健康啊？又或者咧係特別無糖嘅食品啊，嚟到幫助自己個減肥嘅攻略嘅。但係咧，真係要小心，有好多陷阱喺裡面啊 ，Barbie 嚇。 嗯，冇錯。 係啊，有陣時咧，我哋食嗰啲，尤其是譬如你話飲汽水，要飲啲咧係無糖嘅咁啊，你以為咧無糖就一落牙，嘅唔係咯。嗱，雖然係。咁话系无糖啫，即系话嗰个热量少啲吓，系咪咁样咧？有时咧你要小心，佢用咗啲咩？用咗人工增甜剂啊！ 哎呀， 人工增甜剂，即系好似你咧女人整容咁咯，唔靓咧就人工化，整到自己好甜美咁样。其实咧，哇，系都唔系好嘢嚟啦。人工增甜剂啊，会导致到你嗰个嘅体重增加噶，所以咧，你饮汽水以为饮啲，哎呀无糖汽水就 OK 啊，非呀，真系要小心啊！另外仲有，咪好兴食嗰啲咧咩能量巴嘅、一条条嗰啲咧，系咪？咁以为咧就可以咧帮助你做一个健康嘅零食啊，咁其实要小心。呢啲嘅能量棒啊，能量巴咧，佢好多时候呢都有好多咧系加工噶，有加工嘅制品喺里面啊，反而咧系令到你咧即系以为啊，梗系可以啦，减肥啦，吓可能分分钟令到个血糖啊个水平上升噶，小心啲食嘢咧都系要拣一啲天然嘅吓，最好唔好话咧系佢哋咧标榜啲乜嘢高纤啊，或者标榜咧系低糖啊咁样吓，健康嘅最紧要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嗱，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咁嘅，健康食品系咪真系健康？因为无糖，小心肥过你。 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晚沿岸有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早上稍凉。依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咧，同埋两宗坏车啊。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二三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新楼街噶。漆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佛光街桥底啦，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新楼街。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圳湾大桥咧，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喺丹桂村噶。元朗公路去屯门啦，近住深圳湾大桥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丹桂村。葵涌道支路上呈祥道啦，近住玛嘉烈医院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葵涌道嘅支路啦，上呈祥道方向近住玛嘉烈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咁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但系都有车龙啦，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噶。重复多次啦， 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但是车龙未消散的，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荃湾的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川龙街较早前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的，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的。荃湾的沙咀道去德士古道近住川龙街意外清理好，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受佛光街桥底的意外影响，所以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海丽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噶，咁龙尾咧排翻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回旋处。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行车缓慢啦，咁而家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龙尾就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马料水。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葵涌道的支路上呈祥道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出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一带就是车多的，就是葵涌道支路上呈祥道在马嘉烈医院慢线的坏车拖走了，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黄天怡，一首感动到我的歌应该是触发到我对自身或者当下时代的感觉。 我是一台的梁明忠，一首感动到我的歌应该是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令到你心里边流出一滴眼泪。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话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企硬唔剔嘢。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第二张嘅个人唱片《Fine Line》轻易打上 Billboard 大碟榜嘅冠军宝座，嚟自 One D 嘅 Harry Styles。Harry Styles 咧未參加 X Factor 嘅呢一個選秀賽之前咧，都係夾 band 嘅，更加係一個 rock band 嘅成員啊！今次嘅作品成績非常之理想，本週佔第二位。Harry Styles Adore You。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指信什么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地一笑。 好，进入另一小时嘅晨光第一线，九点差唔多十一分啦吓。咁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啦，有阿小白啦，系有阿 Barbie 响树啦，亦都有我彭仔喺度嘅。咁阿 O 咧其实都喺度嘅吓，不过佢就要养下把声啊吓。今日听到佢把声咧都未系好得晒，咁所以咧要保留实力啊。咁我请佢休息一下先嘅， 精神同我哋同在。 系啦，但系咧佢咧只手咧同个脚咧系冇停过咁做嘢噶。所以是有时间可以接下电话的，如果可以的话。 是不是接电话都让不到声、啊。 咦是的、啊、那不好了，那不要接电话了。咳啲电话了。啊、即是按停啲电话。 咁一回事 啊！咁确实我哋今天啊唔需要特别call 呢一个嘅神光 morning call 啦，系咪？ 今日咧就唔使嘅，咁啊，但系都欢迎啦，听众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8嘅。 不过唔好依家打嚟住啊！ 系啦，一阵间就打翻上嚟啦吓。 一阵间等我哋欣赏下呢一个嘅亲亲靓猪妈先。 冇错，咁啊，今日咧揾咗一位嘅真系亲亲靓猪妈，除咗系朱友定嘅朋友之外咧，仲系二台嘅朋友嚟嘅。 系啊，就系久违了嘅。阿胡乐贤啊，我听到呢个宣传声带知道咧，今天咧阿靓猪妈朱海婷咧就揾到嘅就唔系佢嘅姊妹，系佢嘅同事，系电视台方面嘅同事吓，咁亦都系我哋二台嘅旧友， 嗯， 就系胡乐贤，系胡乐贤有几多个细路啊？ 三个好似 有冇咁多啊？ 两个 有冇咁多啊？ 阵间听下先知道，真系。 一阵听下先， 都系一个起两个子嘅啫，系。不过佢啊仲系 keep 住好 baby face， 所以你真系唔知佢原来已经有做咗人爸爸。 系啊，有时候跑步所以 keep 到咧，即系个人咁健康咯。 咁啊，究竟阿胡乐贤嘅即系凑仔啊育儿之道系点样嘅呢？不过通常咧上下篇噶嘛分， 系啊， 上篇咧。就會賣下關子先，上篇都係講一下啲事業篇先嘅，通常都係、 捉到個套路喎、 好嘢喎、 聽下係咪先？ 成個地線親親靚豬媽，媽咪 I love you， 親親靚豬媽係我媽咪朱海婷啊！ 早晨早晨啊！亲亲靓猪妈咧踏入2020年嘅第一击啊，即系我一月嘅即系嘉宾啊！我今日揾嚟呢一位咧，我觉得新一年嘅开始咧都要揾一位好健康、好有正能量嘅朋友。呢、這、一个嘅爸爸咧，以前识我就嗌佢胡仔，而家咧就要嗌佢胡爸爸嘅胡乐贤。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其实咧近呢两年好多朋友咧，除咗嗌我胡仔之外，嗌我做胡伯。 胡伯 系 我嗌你胡爸啫，点解会变咗胡伯啊？ 哦，胡伯呢个名系陈松中帮我改咁其实冇嘅，即系其实都系一个称呼嚟嘅啫。咁佢可能觉得我，即系佢识我咁多年，佢觉得我有时有啲嘢咧都比较闷啲啊，做啲嘢啊，比较沉啲，不如成个伯咁样，俾人嗌嚟胡伯啦咁样啫。 嗱、不过喺我心目中咧，即系以前识胡仔，亦都觉得佢系一个好正能量嘅人嚟噶啦。近年咧，我直情觉得佢系一个型爸。点解咧？因为你见到佢咧，即系要透露一下，我有一次喺街度揸揸下车，突然间喺灯口，我见有个赤裸上身、着住条短裤跑紧步嘅好型嘅男士望住我。望真，原来佢同我打招呼就系胡仔跑紧步咁同我 say hello 啊！ 系因为我嗰次咧系真系，因为我都有一个习惯嘅，即系大家知道，其实我成日跑步啦。咁我甚至乎爱上跑步嘅程度咧，系会有时我唔想嘥有时一啲工作以外嘅时间、因为有时工作我哋跑唔到步啦。咁、但系我系好想跑步，咁点咧？咁啊有时要尽量分配一啲时间，就系话，譬如我会喺照顾小朋友里边抽一啲时间，又可以做到一啲自己嘅嘢，但系又可以照顾到佢哋。咁所以我咁啱嗰日係真係咁啱带我女學一啲嘢，咁反正有啲时间，咁不如跑下啦。跑跑下我就见到，咦，点解有个靓女嘅车度嘅呢？咦，仲系同事嚟喎，咁即刻走嚟同你打招呼。 係因为大家啲做爹哋媽咪都知啦，好多时呢可能等啲小朋友學嘢一个钟啊九个字，你冇嘢做坐喺个车度呢、又真係可能养咗个肚腩，同埋即係你会觉得点样可以善用到嗰啲时间，你又真係犀利，你係走去跑步囉。 因为 咁啊咁啱嗰個地區，咁佢個環境又咁好， 地靈人傑啊！ 係啦，即係其實咧，我好得意嘅，即係譬如中意跑步嘅人咧，其實就等於有啲人咧好中意睇啲睇啲靚嘢，或者譬如睇車咁樣，咁佢一見到譬如書嘅雜誌啊，或者喺街嗰度見到有啲靚車，佢會突然之間好入神嘅。又或者譬如有啲人好中意啲靚錶啊，咁佢又會買好多同書有關嘅嘢。等同於我中意跑步咧，咁我就會有時一留意到一個環境好靚，又或者見到譬如有啲咩衫褲鞋襪新出嘅同跑步有關嘅，又會突然之間咧好留意嘅。所以變咗就係當我譬如有時一去到一啲唔同嘅地方，不論係照顧小朋友或者附近啦，又或者有時去旅行，或者去到覺得嗰個地方哇，好郊區，好靚，我都想去感受一下咯。 所以你都係 Crazy Runners 嘅其中一個創會成員嚇。 同埋我覺得其實跑步咧點講係一個唔需要用太多錢，講真啊嚇，即係咁當然啦，你有啲裝備嘅嘢，風險遊人啦，咁但係我覺得相對可能其他嘅運動咧係比較便宜啲。 你唔需要特別置好多嘅 gear， 即係你個人、你個 body 或者對靚波鞋咁就可以去到。 係啊，咁但係而家所謂嘅靚波鞋，咁其實佢嘅保護功能都好好嘅，但係你諗下，我如果想去做呢個運動，第一我唔需要 book 其他朋友啦，我基本上就係 冇藉口嚟 咗，穿條褲、穿件衫咁可以任何一個地方就已經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嘅運動。 同埋呢樣嘢咧係一個好好嘅榜樣，因為好多時咧啲人做咗爹哋媽咪，仲要你而家係三個小朋友嘅爹哋啦，第一句就冇時間，好忙，工作忙，照顧小朋友忙。其實你俾到我哋一個好大嘅警醒就係、是，喂冇藉口，何時何地你要做，其實都可以擠到啲時間出嚟。 一啲啲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實。Heidi 都知咧，有時我哋翻工嘅時間同其他人係真係唔同嘅，有啲真係朝九晚五，甚至乎有啲 O T， 即係而家揾食係好艱難嘅。咁我哋嘅時間咧，講真分配係會容易啲，咁但係亦都真係學你話齋啦，有時冇嘢係做唔到嘅。即係當你愛上一樣嘢，不論係運動又好，或者你愛上你自己嘅職業啦，咁你會好諗好多個方法去希望去唔好講話鑽研啦，好想去投入呢樣嘢。咁可能真係我跑步真係由好初中就已經去做呢樣。去到近呢五六年，慢慢开始接触真系一啲所谓嘅马拉松，咁我都觉得以前自己系觉得冇可能做到嘅一样嘢，竟然可以做到42.42K 咁样，差唔多系四个钟头之内，你谂下，你幻想下你只脚不停咁样去喐，即系冇停过，咁我都觉得，咦，我自己都。做到喎， 同埋虎仔即近年咧，你散發出嚟嗰種感覺咧，就係帶咗點成熟嘅，但係好陽光氣息嘅爸爸，亦都有啲 man 嘅感覺。喂，其實好正啊！即係阿 June 啊，恭喜曬啊！你自己咧都好有運動細胞啦。咁我哋認識你三個小朋友，大女 J J 啦，二女 J C 啦，咁細仔仔好得意，花名叫做咩話？ 叫波波啊， 係咪因為佢都仲係個面仔好圓，好有肉地，所以叫佢波波？ 其實係啦，同埋因為當初嗰陣時改個名嘅時候，因為佢本身個中文名咧，啲筆畫好多嘅，佢叫胡浩坤啊，係啊，即係三點水浩瀚個浩，坤係高坤個坤，因為嗰陣時係俾師傅改啦。咁大个问题就係我亦都会投入，我諗返我仔第日 当佢做好好囉都得㗎喎。 唔係我諗返我仔，我驚佢第日会埋怨我啊。即係话哎呀点解第日再大啲嘅时候俾老师罚抄寫你个名，点解笔画咁多呢咁样。又或者可能人哋諗起你个名可能需要諗下个笔画点样讲啊。咁我又諗下咦啊不如我帮佢諗一个特别啲又简单啲个名。咁我当其时我觉得佢个样真係好似个波嘛。 对好得意啊。 咁咪叫波波囉。 咁三个小朋友十岁六岁波波都三岁啦吓，有冇都即刻觉得，咦，会唔会遗传到你嘅运动细胞啊？ 暂时睇咧，就个细，其实佢哋三个咧都，我谂大女同埋个仔咧就会有少少好动多啲，咁二女咧就佢嗰个艺术天分，我觉得会高，因为佢好中意画画嘅，即系佢无时无刻有时翻到去屋企咧，佢中意嘅嘢咧就系攞支笔，攞本簿喺度画啲公仔咁样，咁大女佢哋就有时会跳扎多啲，中意跳舞 啲咁。我记得我哋试过，即系我同个女咧，你同个大女 J J 一齐跑一啲嘅运动嘅 event 啦，佢都系好轻松啊，跑步咧。即係好自在見到佢。 佢自在嘅，不過我都覺得留意到咧，譬如喺細路仔身上咧，尤其是譬如有一啲呢啲咁嘅運動咧，佢哋嘅鬥心都幾強嘅。 咁但係有時呢個鬥心係好嘅，但係有時我哋要喺身邊要街住佢咯，因為如果佢睇呢樣嘢咁重嘅時候，咁即係你知道，我對於我哋嚟講，呢啲所謂嘅比賽或者係活動，其實係一啲好簡單嘅嘢，得失係真係冇所謂嘅。咁因為我慢慢開始睇到我個大女，咁佢會有時，因為有時個鬥心會強，因為佢而家開始有學劍擊，咁佢有時咧，佢會留意到佢啊，可能一啲簡單嘅比賽佢輸咗嘅時候，佢會有少少泄氣。咁我咪同佢講，其實人生 父母要喺側邊。 係啦，咁有時都要同佢講話，其實呢啲你贏與輸真係唔緊要，你當一個經驗咯。你或者你留意到對方係贏你好多，但你諗下，可能其實佢之前已經輸咗好多次。 係 咁，我覺得有時都要喺身邊度一路話俾佢聽。 好多時咧，有啲人都話啦，小朋友咧，你唔係叫佢先要識贏，係要識得輸啊。點樣面對呢一個嘅，無論係個心理狀態啊，或者你之後點樣再 train 自己去做得更好咧？這個都係一個很好的訓練。係 啊，咁但係因為始終佢都暫時都仲細啦，十歲。咁我覺得要慢慢去俾佢多啲去試咯。 但係佢身形好高挑喎，如果你話揀咗劍擊，可能都好適合佢。 調翻轉唔係喎，我覺得佢又唔算話特別高，佢都係正常個小朋友咯。咁我又覺得唔係話因為要有啲乜嘢特別嘅身形而去做啦。咁純粹因為佢話佢想去試下呢樣嘢，咁我就俾佢去做下咯。咁調翻轉，譬如話以前佢有一啲文靜啲嘅，譬如話彈琴啊，或者一啲靜止啲嘅學一啲管弦樂，我 feel 到佢唔係話真係咁著弱，即係都有學嘅。咁但係慢慢喺佢呢個過程去篩選咯。 這個都係一個好嘅例子，因為好多時父母咧，你知細嘅時候，我哋點樣發掘到佢有興趣或者有潛質咧，都會傾向俾佢哋試好多嘢噶嘛。所以你話頭先睇佢咧，佢會唔會再想去上堂啊？或者佢去完嗰個活動嘅反應咧，其實父母就可以觀察到佢邊一樣嘢咧，真係好有興趣咧。你唔叫佢都話：，嘿，爹哋，我想去，係咪啊？ 都係嘅，都係嘅。不過亦都坦白講，有時我作為即係佢哋嘅爸爸咧，我覺得生活喺香港其實都好幸福嘅。咁我都覺得有時我啲小朋友太幸福啦，佢哋想要嘅嘢，可能我哋能力都可以俾到佢啦，即係唔係話一啲物質金錢上嘅嘢，而係佢想學嘅嘢啊！我哋都會俾佢 可以去試到。 但係有時我覺得佢有時會唔會即係太過受保護咧？咁我都要攞翻個平衡咯。有時我都會同我太太講，我話：哎呀，我覺得啲小朋友佢哋想得到嘅嘢太容易啦，又或者譬如話，你都知道打個比喻，譬如啲小朋友生日都係嘅，一生日嘅時候有啲 party 咧，哇！佢哋收到好多玩具，咁我就回想翻，譬如我哋自己細個嘅時候，我哋冇咁多玩具啦，冇咁多 party 啦，想得到一份嘅禮物，可能係要 恨好耐， 要恨好耐啊！考試又唔知攞幾多分啊，又要一兩年先可以得到嗰個玩具。而家其實係好容易，好容易。咁我都有時都會驚佢哋係變咗唔識得去珍惜呢樣嘢咯。咁慢慢有時边学边做啦，即系其实我自己都系一样咯。 系，其实做父母，我哋成日都话冇人系先天出世，就系即系有父母识做呢一个特别嘅条件或者技能，个个都系一路学一路做一路学。咁你咧就系前辈啦，咁所以咧我哋即系下个星期啊，可以再咧向你系学习啦，分享一下三个仔女嘅爹哋古仔，我哋下个礼拜再倾。 OK， 亲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嚟到星期一咧，九点半前又同阿罗启新咧通下电话先。早晨，卡神。 早晨啊，鹏仔。 好，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星期一晚有咩好节目？ 今晚咧就系呢一个八点钟咧就铿锵集。 系啊，铿锵 集咧就系讲啦，社会创伤如何治疗？ 又系严肃问题喎，呢、 這个系咯，因为咧，其实你知啦，好多嘢你都可以治疗噶嘛，系咪？你话啊，有病啊，有咩咁啊，搵医护人员啦、啊，咁样。但系我哋社会受伤咧，其实咧喺我哋历史里边咧，经过好多次嘅。 系啊， 但系到咗我哋咧，即系近呢一个2019年到2020年咧，我哋社会咧系受咗伤咯。咁啊，当我哋咧系学咗更多嘢嘅时候咧，就会谂下点样治疗啦吓。咁啊，今晚咧就会讲下，不论你系男嘅，又有可能唔开心；黄嘅又有可能唔开心。你中间嘅又唔蓝黄嘅，你都可能唔开心。咁你心里边咧好多问题嘅。 哇！咁一集解决唔到嘅。 系啊，不过咧就可以俾大家睇下咧，究竟治疗嘅方向有啲乜嘢？咁我哋知道个方向嘅时候咧，你咪可以去揾佢咯。 即系自己可以学习一下啦。 系 是啊，咁我哋又去到呢一个咧，日常八点咧，觉得开心嘢啦。 系有乜开心嘢？ 我知道咧，你都会有养过狗嘅，但系一种狗咯，即系你一定唔会养嘅。 咩狗？ 贵妇狗。 点解咧？ 唔知道，我觉得你 系咪即系嗰啲？ 我觉得你见到啲贵妇狗咧，你会秒到爆炸咯。如果即系你睇下个头有个波， 系即系剪到佢圆碌碌嗰啲啊嘛。 是啊，其实贵妇狗呢，如果不是被人这样剃发呢，那些人呢，它是一只很普通的狗来的。 哦。 是啊，那么今晚呢就会讲一下啊，贵妇狗啊，贵妇阴公咯，贵妇都被人遭气啊。 哦，遗弃啊。 究竟呢，就是贵妇狗呢，怎样可以帮他们呢去到搞下他的不开心的事啊，这样。咁啊，今次咧就会讲下系阴公猪啊！你知咧，贵妇狗最紧要就系矜贵嘛，但系如果系骨瘦如柴啊，啲头毛发稀疏啊，仲系得翻三只脚嘅时候咧，阴公猪，咁你点样去到去养佢啊，领养佢啊咁样？啊，自然有啲有爱心嘅人啦、 啊。系。咁啊，今晚可以睇下呢个港台电视31嘅晚上啊，日常八点半。 咁另外呢，我哋成日呢啲人呢都话啲狗呢，就有啲人当啲狗系啲仔女咁样啦。 係啊，好锡㗎。 咁但係当系仔女嘅时候呢，咁通常仔女就要入咩名校啊，去边度返学咁样。 狗仔都要？ 係啊。 系点样啊？即系去啲咩嘅？ 狗仔都上学啊，阴公猪。 系咪训练学校啊？搵啲导师训练下啲狗只导师。 好简单嘅啫。作为呢一个父母咧，觉得你有啲咩要学咧，你就要令你学噶啦吓。除咗佢有啲咩行为上问题之外咧，咁例如话啊，啲狗有冇益智玩具嘅咧？ 玩具就肯定有，是不是益智呢？即是不是，我又不懂去定段啦、 啊、是啊，好，其实狗要咁聪明做咩呢？有阵时呢、我哋成日呢人呢好得意㗎，佢将呢我哋对我哋嘅人嗰啲咁样行为呢都摆喺啲动物身上。 是啊， 即係狗嘅智力聪明啲咁点呢？即係 佢煮餐饭你醒唔通。 或者帮你解决呢个数学问题啊。 帮你搵钱 啊。帮你小朋友咁样。系啊，咁我觉得呢个咧睇完之后咧，当然有啲反思。 诶，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咁啊，去到呢个九点半啊，点解工程出咗事？ 系， 我成日咧都有个错觉，就话啊，嗰啲工程啊有问题咧，会唔会喺啲落后国家咧？ 系咯， 其实唔系 嘅 喎， 先进嘅都会。 先进嘅地方咧，佢哋咧嗰啲工程咧，佢哋有好多时咧都会唾弃嗰啲简单嘢，搞啲复杂嘢啊。 哦。 系啊，咁有一个咧就叫做名为太空实验室嘅美国第一个太空站啦。 哦哦哦， 咁佢原来发射嘅时候都几乎爆炸咗，冇咗噶啦。 哇！ 不过佢俾佢安全咁射咗上去。 系。 啊，问题嚟啦！啊，佢俾佢专家预计咧，早咗五年咧跌落地球。 咁就系出事位就喺呢一度啦。 系啦，嗱，譬如嗰个彭仔咁，你谂住60岁退休噶嘛？佢有机会发扬光大，为呢个香港电台系贡献噶嘛？ 梗系啦。 55岁嘅时候，你正经话你退休啦咁样。 我仲有五年谂住发围噶。 系啊， 系咯、 啊。嗰样嘢最紧要啊嘛，我都系就系我都系咁谂噶嘛。 系咯、 啊。佢突然间要话，原来专家计错数啊！你做咗五年咧，就会系拜拜咁。 哎呀， 系啊，阴公猪啊！ 哇， 咁啊，另外啦，咁啊睇下啦，喂，咁你为咗佢。意大利古老村庄咁啊，你住喺嗰度都开开心心啊，点知唔觉意咧，成条村一齐咧向个山坡度咁样射咗落去， 冧咗啊？ 唔系冧啊，佢即系 倾斜， 我好似直劈咁样射咗落去啊！ 哇，系 吓、啊，你当系你一个地毡咁样 射落去 系咪啊？ 哇！ 我明明住喺山顶噶嘛，我而家住喺山脚。 咁但系呢一个片集佢入边所讲嘅就会系讲佢点解会出错啊，定还是点样佢改变 咧？系咁样咯，咁另外有一个咧，即系我觉得呢个都似香港嘅、搞一大烂餐，原来系领嘢嘅吓。 咩啊？ 咁有一个咧喺法国啦，去耗资几十亿嘅铁路更新计划啊。 系。 咁啊谂住哇有新嘅铁路，咁啊即系而家我哋铁路嘅分秒必争嘛，可能你快咗几十秒咧， 好紧要噶， 几啊亿啊咁样噶嘛。咁呢个火车咧，佢出现一个问题。 是 火车是居然是去不到个站那里的。 火车未到站。 站几大件事啊。 是男人那条拉链都是的。火车不到站。 火车不到站。 好尴尬 的。尴尬的嘛。 你即系喺你法国嘅时候，啲火车唔到站嘅咧，咪即系攞命。 哎呀，肉酸啊，真系。好咁啊，嗱，好多唔同嘅片集啊，电视嘅内容咧，俾大家选择啊。今晚港台电视31咧，自己留意睇啦。咁啊，多谢晒罗启新，听朝先倾过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曾任两省省委书记的骆惠宁接替黄志文担任中联办主任，对于骆惠宁被指不熟悉香港事务，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可以带来新思维处理现时的问题，加上有副主任的协助，相信不是问题。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表示，黄志文勤力，同其他人熟络，态度开放，积极接触立法会议员。谭耀宗话唔清楚黄志文嘅新去向，有消息指佢被调到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认为系显示中央信任黄志文，工作属于智囊性质。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就话，修例工作同区议会选举都要问责，修例又影响中美关系同埋台湾选举。对于撤换中联办主任唔感到突然，佢希望换人反映内地对港政策方向有好嘅变化。邻近香港的深圳楼价已经追贴首都北京，有在深圳置业的港人表示，楼价在几年间翻了超过一倍。他在罗湖的500尺物业已经升值至到近300万元人民币，由于有限购令，想再置业都没有空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月份内地四大城市只是有广州的一手楼价下跌，北京、上海和深圳都上升，其中深圳升 0.2%。 二手楼方面，深圳房价指数升幅略为收窄，但仍然上涨 1.4%。 深圳市政府早前承诺今年起会提供100万套廉价房。广州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彭认为，深圳提供更多廉价房并非压抑楼价的辣椒，而是要协助中低收入群体上楼，有助挽留人才，亦都不排除当局不希望深圳的楼价好像香港那么昂贵。伊朗政府宣布退出核协议的第五阶段，亦都是最后一个阶段措施，不再遵守核协议内的任何限制，包括用作提炼浓缩铀的离心机数目限制，意味伊朗有浓缩能力以及水平、浓缩物料储存以及核研究及开发不再受到限制。但是声明同时提到，伊朗仍然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察，对于同欧洲国家谈判持开放态度，又指如果美国撤销对伊朗的制裁，德克兰政府可以恢复履行承诺。伊朗同多国在2015年签订核协议，但是美国在前年单方面退出，并且向伊朗重启制裁。潜逃到黎巴嫩的日本汽车生产商日产前董事长郭恩透过发言人表示，将会在后日下午在首都贝鲁特召开记者会，公开交代潜逃的细节。在日本涉及渎职、贪污等控罪的郭恩在随即由日本逃去到黎巴嫩，表示是为了避开不公平的政治审讯。东京地方检察厅对事件表示非常遗憾，批评郭恩无视日本司法手续。土耳其警方拘捕当地一间私人航空公司的五人，涉嫌协助郭恩辗转潜逃。郭恩的律师团表示，需要探讨是否应检察厅的要求提交郭恩在保释期间使用的电脑以及会面记录。律师团又说，自去年的圣诞节之后没有再见过郭恩，之前亦都没有听闻对方有意潜逃，稍后将会尝试透过黎巴嫩的律师联络郭恩。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今晚有一两阵嘅薄雾同埋微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晚沿岸有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早上稍凉。而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314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5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8点，升系跌咗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2系跌咗4.6，小米集团10.78跌1.2，阿里巴巴209.6系跌2.6。信宇光学科技132元跌3.2，友邦保险84.45跌7毫，中国平安93.85跌5.5，瑞星科技65.1系跌1.65，中国海洋石油13.66升4.2，港交所266元系跌6毫，银河娱乐58.6系跌咗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1，日元108.05，瑞士法郎0.972，澳元0.695，加元1.298，新西蘭元0.666，人民幣6.973，英磅對美元1.308，歐元對美元1.116。日經平均指數報23,212点，跌444点，港金現價報14,57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4.7美元，卖出1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咁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圳湾大桥咧，中快线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丹桂村对出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深圳湾大桥对出中快线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丹桂村对出，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的交通意外清理好了，现在还有车龙排到去新楼街，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二三线意外虽然清理好了，还有车龙排到去新楼街。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营点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营点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由于九龙入口车龙很长排到接近彩虹隔音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接近彩虹隔音屏，影响到其余那两线去东隧都挤塞，包括观塘道去东隧方向龙尾排到去启业村，观塘道去东隧方向慢车排到去启业村，将军澳道转回去东隧方向都挤塞，车龙排回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就交易广场，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奥运站一段挤塞，车龙在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在启福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啊，先生。 你火车未到站喎、 啊。吓、 啊？你火车未到站啊？喂，你火车未到站啊？ 哎呀！ 睇法国好多真嘅火车真系到唔到站啊！ 车站广播，由于铁路更新问题，列车将不能驶入月台。 究竟呢个耗资几十亿嘅铁路更新计划出咗咩事？电视节目《点解工程出咗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画面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星期一的我的享乐时代，上个礼拜呢我都歇了一个星期啦，咁所以今天呢都不能够躲懒啊，咁同大家分享一下，鹏仔呢喺呢一个嘅周末呢就喺享乐之中呢都体验到一啲温情同埋呢就係、是、意义啊。社会意义，咁啊，所以急不及待咧，都要同啊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听落都几吸引、 啊，系咪啊？听埋先讲啦，小白。 咁你话做一样嘢，享乐之余，仲有啲温情嘢、 啊，系啊，同埋有意义啊，当中都咁啊 ，Barbie 都可以啊，一齐留心听一下。 好啊。 咁听众朋友又睇下会唔会吸引到你去呢个地方？咁其实咧，佢系喺我哋嘅闹市之中嘅呢个地方，系一个新嘅商场嚟嘅。咁、但系咧，喺呢个周末嘅时间咧，系误打误撞行下行下咧，系供咗入去，有一个咧叫开心大发现啦。咁佢喺旺角闹市，喺上海街。咁咧呢个新嘅商场咧，如果你就咁睇外貌咧，你未必会有兴趣啦，依家行入去，因为你会以为仲装修紧。 哦， 上海街嘅新商场 系啊，喺上海街嘅咋？就喺呢、這个系咪亚皆老街？亚皆老街同上海街嘅交界咁样咯。 哦， 咁佢系一个咧活化嘅商场嚟嘅。咁、原来咧，我睇翻之后睇翻一啲嘅资料咧，嗰度咧系有好几栋，有好几栋嘅旧楼啊。啲戰前戰後嘅舊樓成十四棟，好似當中咧有一部分咧都已經係被列為咧係二級嘅古蹟㗎啦。咁所以咧佢活化嘅過程入邊咧，去到呢一個商場，你見得到咧，佢有一啲嘅一啲嘅磚柱咧係會依然保留住喺度嘅，即係佢唔拆得曬全部啊。咁佢要融入嘛，兩者互相結合啦，點樣將現代同埋過去嚟結合啦？咁同時咧呢、這個商場咧，佢個外貌咧，或者佢嗰個嘅主旋律咧，都係走一個懷舊嘅方向嘅，即係好似咧呢一個五六十年代嘅香港咁，連七十年代都唔係啊，我覺得係六十年代嘅香港嚟嘅，應該係。咁呢一個嘅地方咧，點解你會唔敢行入去咧？因為你睇佢外邊咧，其實佢真係咧，仲有啲地方，譬如佢嘅地下啦。地下嗰一個好好多嘅位置咧，仍然係即係封住咗你係望入去入邊咧，仲裝修緊嘅，咁所以你唔會行入去啦，係咪？好啦，咁另外如果你從遠觀睇呢一座嘅樓宇嘅話咧， 佢嗰個嘅外貌咧，佢近住呢一個嘅亞加魯加尼敦道嗰一邊咁樣嘅。向大街嘅方向咧，你望咧嗰座嘅嗰栋大楼咧，系好似仲系起紧噶咁。 哦，即系仲系仲有啲工程咁样。 系，即系仲系有啲纱网包住啊。咁你唔会谂到要行入去里边啦，呢个商场咁。咁其实里边咧，原来喺上个月咧已经开始试业噶啦。 哦， 即系佢咧未系 grand launch 啊。 嗯， 即系仲未系正式开幕。咁但系咧入边已经有一啲铺头咧系开始咧试业啦，即系尝试营运啦。 嗯， 咁啊，于是咧就误打误撞，其实都系借厕所啫。咁 我就是想问啦，个样咁唔吸引。點解你會入去咧？ 就係咯， 謎底終於都揭穿啦！ 冇錯，其實係人有三急。哎呀，點好咧？喂，呢個好似入邊入得去，入去睇下有冇廁所先。真係有喎，可以去到。咁咧，除咗話借用咗廁所之後咧，跟住發現咗咧，好似新大陸咁啊！裏邊咧真係有鋪頭開業緊嘅，都係賣一啲咧懷舊風嘅一啲嘅雜作啊，或者係一啲嘅手作啊，或者一啲嘅雜物啊，家居嗰啲咧， 騰氣嗰啲啊， 有一啲叫做小物啊，係咪叫？而家啲小手作嗰啲咧，細細件嘅嘢咧，啲雜貨，冇錯，賣啲雜貨，咁亦都有賣時裝嘅，但係時裝咧都係賣 vintage 嘅，亦都有花店咁樣啦嚇，咁啊行下頭一兩層咧都係呢啲，但係比較咧係靜嘅，因為真係冇乜人知，原來佢已經開業啦， 但係已經試業緊咯，咁都幾慘喎，其實， 咁又未必係慘嘅，可能因為你要試下會唔會一下子。原来好多人嚟嘅时候，你应付唔到咧？ 但系佢都冇得试，有冇好多人嚟？ 开始有啲人咁样咯，又唔系好多咁啱。同埋佢卖嘅嘢唔系咁大路嘅嘢嚟嘅，都一啲咧系文化气息重啲嘅。咁好啦，咁啊一路行啦，再上多一层楼，即系一楼、二楼，上到差唔多三楼，但系佢中文写二楼咁样咧。原來是一個 food court 的形式，係啦，咁啊 food court 形式咧特別，佢咧就係個檔口嘅設計咧，設計到好似大排檔咁嘅，即係嗰個賣嘢食嘅地方喺正中間，即係你諗下一個長條形嘅長方形咁嘅格局，但係中間咧就有一個長條形嘅食檔，咁啊有好多檔口咁樣，咁然之後咧啲人就可以圍住嚟買嘢食咁啦，咁啊設計，咁都特別嘅，同埋咧。再睇下佢賣嘅食物咧，全部都係偏向咧啲東南亞嘅美食喎。 咦，幾特別喎呢個？ 係啦，東南亞美食，譬如佢有一檔咧叫南洋咖啡，有一檔咧就係海南雞飯，有一檔咧就辣沙。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咧就係真係賣好叫做新加坡啊或者南洋嘅食物咁嘅。譬如咧，佢有一種有一檔口咧就我一講咧小白就識啊。辣斯喇嘛， 辣斯喇嘛， 系辣斯喇嘛， 辣斯喇嘛，唔系芭比都识啦 ，Beautiful Sunday， 辣斯喇嘛， 咁南妈系咩？我唔知喎。 辣斯喇嘛，我唔知喎，不嬲由细到大咁学嘅啫。 椰浆饭， 吓， 哦， 系啦，就椰浆饭，卖椰浆饭有一档系专卖椰浆饭，另外仲有一档咧就专卖另外一种咧，又系啲南洋美食、新加坡美食，就叫做咧巴錯咪， 巴錯咪，巴錯咪，巴錯咪， 巴錯咪咧就係香菇肉碎面， 香菇肉碎， 原來係好傳統嘅喺新加坡，係好普通，即係好似我哋茶餐廳嘅餐蛋面咁， 或者魚蛋粉咁樣， 係啦，係即係咁樣嘅嘢。咁啊，於是咧就因為咧同朋友一齊去嘅，咁朋友咧就好熟悉呢啲嘢嘅，好似小白咁樣好熟嘅。咁於是就話，就佢就好著約就話，哇！見到好多自己啲鄉下嘢啦，係咪？咁我又唔識，咁我話，哦，好啊好啊，試下啦咁。咁咧就除咗話試食咗佢哋嘅椰漿飯啦，同埋呢一個嘅巴錯咪之外咧。亦都有一個開心大發現，就係點解話會有意思呢？就喺買嘢食嘅過程咧，係好發覺到咧，食檔裏面負責整嘢食嘅，外面樓面嘅、收銀嘅、執台嘅，呢個朋友你睇得出佢哋只係一類人喎、就係嗰啲咧，殘障人士啊， 係 屬於咧係，譬如有少數族裔啊咁樣，咁啊，好似好刻意係呢一班朋友、啊，咁特別嘅，喺正當喺猶豫之際咧，就有咧呢一個攤檔啦，呢一個food court 啦，營運嘅一個 行政总裁， 哇！你 walk in 入去行政总裁都嚟， 行政总裁都着住制服嘅问，就同我介绍 superstar 嗰啲双眼嗰啲样都系擦眼， 晒晒出嚟嘅光芒 ，feel 到我嘅星味啊！ 系啦。 都不急不及待咧，就催前啲介紹。其實我哋呢一個嘅食堂咧，係一個 training course 嚟嘅，即係一個咧訓練嘅場所嚟嘅。訓練乜嘢咧？啊，之後咧就再了解一下，原來咧呢一個新嘅商場佢嗰個 food court 嘅營運咧係。集合咗呢一個社企嘅元素喺裏面嘅，係啦，咁佢就由一個係來自新加坡嘅一個機構啦，一個社企嘅機構咧，就係主理呢一個嘅食堂嘅。 嗯， 佢入邊主要咧就係利用呢一個嘅食堂咧，入邊包括咗係整食物啦，即係製造食物啦，然之後銷售啊，同埋去服務啊，提供服務咧呢幾檔嘅唔同嘅工種咧，嚟到去訓練一啲咧就係弱能人士啦、殘障人士啦。即係一啲比較係我哋叫 underprivileged 嘅社區嘅人士，咁嚟到咧係俾機會佢哋有可以發揮佢哋自己嘅工作能力啦，得到尊嚴咁樣嘅、 所以又有愛心啊，係 啦，所以就點解咁感受到咧佢嘅招呼你嘅人咧？係你好明白咧，佢哋真係來自咧呢一個嘅群組嘅朋友。咁我都問啦，咁呢啲朋友你係嚟自新加坡，咁我哋而家見到嘅呢啲即係殘障朋友啊，或者係呢一班嘅工友，佢哋係咪都係嚟自係海外嘅？啊，唔係，佢哋全部都係本地人嚟嘅，即係我哋香港嘅本地人嚟嘅。咁所以都見得到咧，當中都有一啲心思喺入邊嘅，咁咯。 最想問啊，好唔好食啊？嗰度啲嘢？ OK 嘅。嚇。 沙爹，沙爹，沙爹有冇啊？ 辣沙有辣沙，但我冇食辣沙，我就食咗呢個辣死阿媽。 啱教咗盲仔，辣死阿媽最容易嘅咩？辣死阿媽， 辣死阿媽，辣媽， 辣死辣媽， 辣媽係啦。嗰椰漿飯係好食嘅，但我朋友話俾我聽咧，呢個椰漿飯咧，原來咧佢賣俾我哋食嗰啲咧係屬於咧叫富貴版本嚟嘅，因為咧如果喺翻當地即係新加坡或者南洋食嘅辣死辣媽咧。其實係好簡單嘅啫，係得幾條咧嗰啲鹹魚乾啦，可能一片雞蛋啦，唔會有雞翼嘅咁樣咯，係嘛？ 係啊， 嚇，同埋會有一兜咧係葉菜，嗰兜葉菜都有名嘅，我希望我冇讀錯嗰個名啦，嗰兜葉菜個名咧叫做叉，好似係咁啊叉咁樣。咁佢入面咧，嗰啲葉菜係啲咩咧？就係、是、啲酸瓜啊，或者係椰菜花啊咁樣。 花生啊嗰啲係嘛？ 冇花生，係青瓜嗰類咁樣嘅葉菜，但係都好美，我覺得。咁原來咧就喺香港食嘅，即係呢個商場嚇喺上海街見到嘅呢個新嘅商場咧，佢食嘅嗰啲椰漿飯咧，又係叫富貴版本嚟嘅咁。 係啊。 咁價錢方面又點咧？ 都係中價，佢唔係走平嘅路線，亦都唔係走貴嘅路線，即係正正常常你茶餐廳50多元一碟飯咁樣嗰啲咧，係咯。咁同埋咧，佢嘅茶檔咧係特別啲嘅，因為咧呢位行政總廚教我哋咧就係、是，如果你去茶檔買奶茶、咖啡、奶糖。是用手語的，因為咧嗰檔負責嘅咧嘅朋友咧，佢哋係聽障嘅。 哦，咁佢就會教埋你點樣， 真係哇，覺得好有意思咯！買杯茶都特別有意思， 都可以學埋手語， 係啊， 幾特別啊！呢個 咁啊，呢個介紹俾大家啦。 乐嘅过程之中，如果都可以发现到一啲咧社会意义，你话几咁好咧？刚刚听过有呢一首嘅作品啊，系叫做啊游乐啊，唱歌嘅朋友咧陈明喜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即刻同佢通个话先。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彭爷爷，早晨， 你好，仲有小白同埋阿芭比喺度。 我知啊，芭比啊嘛。 早晨， 早晨， 仲有小白啊。 小白， 系早晨啊。 多谢你，以后听咗我电话。 好啦，喂，今日想做一个咩点唱啊？ 好多点唱，三十点唱。 好，请讲。 系咁啊，首先点俾我儿生先啦，算啦，今日正日生日嘅，希望佢身体健康啦。 系 系啦，跟住咧就。还有呢就点俾爸爸妈妈啦，多谢佢一月四号生咗我啦。 即係你啱啱过咗生日咗喎。 係呀。 咗两日咗喎。 好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多谢多谢你哋。咁我睇先，又点俾你哋啦，多谢你哋咁早起身啦，同我做节目嗰啲靓哥仔。 唔好客气啦，我哋有粮出㗎。 有粮啫，都要做返粥先得㗎嘛，你要有精神先得，个朝头早起身好辛苦㗎。 多谢你鼓励， 多谢你啊。 辛苦你哋吓，咁、仲有咧嚟紧咧2月13号，我好朋友 Olive 张生日啦。 哦、，Olive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系啦，仲有2月26我细妹 Caris 钟生日。 系、咁我就多谢姓钟嘅咩？ 系啊 ，Caris 我姓钟噶嘛。 系、因为你突然间夹 Caris 阿钟生日， 唔紧要啦，你问多啲系咁就 系 啦，咁啦。就全家啦，个个身体健康啦。咁特别多谢我嫂 Vicky 嘅，因为佢成日煲啲靓汤俾我爸爸妈妈饮啊。系啊，佢好叻噶，煮嘢又叻。系啊，大家都孝顺就好嘛。咁又多谢咧，我哋太极师傅黄志明，佢同埋林师傅，佢义务教我哋护老者噶，好好噶。 哇，你系老？ 护老者啊，护老者，我要照顾妈妈， 我 咪系啊，照顾嗰个咪叫护老者咯，系啊，系咪咁啊，爬爷爷？ 我听你把声，你几时得老啊？ 我知，咁唔紧要，我哋要学嗰啲护老者咧，话忙我噶个年龄，你都好后生噶， 系啊，你要照顾我啊， 系你知啦，你辈份，咁你俾利是我啦， 佢用乜？ 过年我恭喜你。 要攞封利是乜嘢啫？ 系啊，仲要多谢多谢，仲有灵七姑娘、罗姑娘，成日嚟同我妈咪每个礼拜嚟同我做同妈咪做运动，等佢精精灵灵。仲有芬姑娘帮佢做检查啦。咁仲有我哋旅行团有个热咖啡，热咖啡 Lisa 即系粉丝团嘅，全部人好 friend 嘅。 哇，好开 心啊！系啊，咁啊特别名谢咧会员啦，阿陈生陈太啦，成日整啲好嘢俾我哋食，仲有张生张太啦，咁阿 Chase 张太 Chase 啦 ，Chase Chan 咧对我好好嘅，咁啊所有人咁就祝福晒佢啦，咁个个身体健康啦， 所有认识阿 Evan 嘅好朋友啦， 你哋都系啦，仲有 O 二身体健康啦， 系啊佢会 系啊，快啲 升 升升升噶啦， 系啊 ，OK， 今朝早呢首歌啱晒我哋一齐听啊， 好啊，早啲播晒全部啊嘛，我唔阻你嘅时间， 好啦，听歌啦。 拜拜， 身体健 康，拜拜。 好，拜拜。呀嘿呀嘿，团结一心有新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 好啦，一路咧听住音乐咧，我哋一路都喺度跳住十字步咁样。 系啊，冇错。 系啊，祝福啊，Yvonne咧正话提过嘅所有啲朋友啦，包括佢自己啦，同佢屋企人啦，都系啊，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吓。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够咯噃， 拜拜， 拜拜。